100有声台，还声于文。 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 D100 有声台，珍惜你的声音。 You can count on me. 大班何国辉、林伯，早晨啊，好开心啊，再听翻你哋嘅声，觉得好有安全感。自从听 BBC 之后咧，好似坐过山车咁啊，个心大起大跌，好惊冇得听，而家又有得听啦，真系觉得好兴奋，好开心，又可以听到阿老总啊李锦鸿啊，老总你得唔得闲啊？可唔可以继续喺度再做下节目啊？嗰种亲切感咧又嚟啦，又可以听到阿通播新闻、啊、交通、啊，虽然之而家咧。一入门口呢就会开着 D100 来听，多谢晒 D100 所有的员工，多谢晒 D100 有声台听众，如果想留低心底话可以打1831100然后按零字。 人间感言，李锦鸿。 不抱怨的世界，有人批评香港是个示威之都，而港人呢似乎长期存在一种集体的抑郁症，我们充满了愤怒、不满和敌意，凡事总要投诉投诉投诉。其实爱一个人和恨一件事都付出真感情，长期处于投诉状态对我们身心健康都有负面的影响。其实投诉和抱怨是令到我们充斥住负面和不快乐的情绪，正是消耗正能量的元凶。我们对别人失去信心，对自己减低要求，以为一切都是环境造成，何必偏偏选中我呢？今天讲的故事《不抱怨世界》也是一件真人真事。故事的主角叫做宝云牧师，他本是美国密苏里州坎萨斯市一间教会的牧师。在2006年的夏天，他就在教会是带领一个夏日的阅读营，他想想一些小玩意去刺激一些会众。灵机一触，他将个紫色的手环戴在手上，他带领大家，不如我们这样，我们连续24日，我们不要抱怨，不要批评，更加不要讲人的闲话。如果一旦是犯规，就要换手，即是说你本来戴在右手换去左手。连保人牧师本身自己都不断犯错，于是不停地换手。差不多经过一个月之后呢，才做到呢是三日之内是不再抱怨。几经辛苦才是能够完成21日里面完全不抱怨的生活。而这个紫色的手环都成了是改变人心一种象征的力量。保人牧师决定将这个不抱怨是成为一种是更大的运动，于将是写成一本书，中文译本就叫做《不抱怨的世界》。在2006年开始是行销全球，连不少的政治元首、宗教领袖、政治领袖都纷纷阅读，并且是带领群众一起响应不抱怨。一个简单的运动何以成为潮流呢？因为能够触及我们人心的弱点。其实凡事用一种强制性法例或者奖励去推行，总是有点而人工化，让人心产生一种悠然向往的自觉性，可能就是改变的最大力量。你想不想活得快乐一点呢？可能从今天起去实践不抱怨的生活。 人间感言，李锦鸿。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种种问题的根源都是与近年特区政府的施政失当有关，再加上一众投机的政客以及那些哗众取宠的媒体不断的谩骂炒作，每日的新闻都是充斥着令人窒息的怨气。 今年我教区先后两次向新一届特区政府表达了期望，建议落实全民双普选。 咁我哋呼吁全香港、全世界人民咧，喺普选同庆嘅日子，都要关注喺呢个中国狱中被呢个嘅打压嘅，即系争取民主人权嘅人士。 你 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林毓华、谭雁彤。 早晨，早晨， 早晨， 十分啊！早晨啊！ 早晨，林伯， 圣诞节， 圣诞快乐，林伯， 系第一次同你单独一起做节目啊！ 识咗你咁多年都系第一次，不同你做过上个台做过一啲司仪嘅节目嘅， 系 好多年前系。 你觉得今日嘅天气点啊？ 今日都稍微和暖一少少啦，因为已经试过咁寒冷咧，忽然之间其实今日都系冻嘅，但系佢回暖翻少少已经好开心。 所以有时候咧就系嗰个我哋话叫做系控制到呢个系期望好重要，真系啊，即系我哋系话俾大家听，圣诞节咧就会去到一个系一个好寒冷嘅平安夜， 冰点，然后个 bonus 就系。吓唔 系 好冻喎， 系咯， 人就系咁噶啦。 如果你唔话俾大家知，突然间咁嚟咧，可能有好多人就会因为病到都唔 讲，就成即系最坏嘅打算咯。 啊，刚才你中唔中意嗰只歌啊？ 好听，再温得几次嗰啲句， 系啦，个歌声咧，当然唔系好悦耳啦，同埋嗰啲内容咧，可能咧系啊，特别啲被人哋点名嘅人咧，听咧就好硬耳啊。但系就系的确系表达到我哋香港人嘅心 声。香港人好叻嘅，即系好多时咧，即系好生鬼嘅，好鬼灵精嘅系咪啊？鬼灵精啲嘢真系可以令到好，即系一个我哋咁传统嘅一个圣诞咁开心嘅嘢，加插到一啲政治嘅味感觉喺度啊！ 系呢、這个我谂系呢个亦都系我哋粤语啊广东话个底色嘅地方。好多时候好多系真系能够好准确咁传达到我哋嘅一啲嘅心底里边，或者我哋好的确我哋系嗰啲好强烈感受啊。 其实有时候我谂下，咁开心嘅节日应该带入呢啲咁嘅即系咁负面嘅人物同埋负面嘅新闻喺度咧。是不是需要到咁咧？ 冇乜所谓嘅嗱，不过我都见到头先，虽然咧系有啲嘅宗教领袖就批评啲传媒，好多时候都喺度哗众取宠啊，喺度可能系推波助澜啊，又或者好似当年啊陈方新话就系专门咧就喺度挑拨离间咁。但系我哋今日见到咧，系好多份嘅报章都系有一啲嘅系好正面嘅啲温情故事吓， 有啲好嘢。不过嗱，讲翻嗰个哗众取宠咧，因为 grandstanding 系咪啊？ 系 即系其实冇嗰样讲嗰样啊，但系其实冇样咩空穴来风系咪中国人嘅说话， 因为未必无因、啊， 系一定有嘢噶嘛，无啦啦我唔会将。 唔错，呢个就系阿黄霄成日都讲咧，有前因，然后有后果嘛， 有前因，有后果，冇错。喂，好嘅，譬如好嘅事都有好多噶，好多感人嘅圣诞嘅温馨嘅故事都有好多，见到系咪啊？ 我哋见到啲报纸，原来咧，有时候当然咧，我谂系凭一个人嘅力量能够做到嘅嘢唔系太多，但系譬如话有啲人咧系好主动咁样喺平安夜。派幾百個飯盒啊，招呼啲係長者啊，或者啲係可能佢哋家庭窮困啲嘅家庭，咁都呢個都係喺一個佢係做咗佢可以做嘅嘢。 聖誕節啊嘛，我哋係生活上都話要 giving 嘅嘛，即係我哋要享受之餘，享受温馨都要，即係一定要 make sure 其他人都有同一份温暖，送一啲温暖。 同埋最好就能夠將呢啲咁樣嘅係付出啊，同埋照顧他人啊嗰樣嘢，我哋嚟一個嘅係一個。好似有嗰个一个传染病咁就好啦，真系啊！病咧都好似唔系好大， 唔系 咁样能够传开去，一路咁样 好正面嘅 做啲嘅嘢系呢个好事。 我哋都几 giving 嘅喎，喺咁寒冷嘅早上圣诞节吓，我哋翻嚟做一个节目。其实 如果啲听众肯咁早起身听我哋，咁就先一个真正 嘅 giving 啦。我谂，就算有一个人听咧，我哋都做嘅话，呢就系讲真情啦。因为今次我翻工之前真系我男朋友问我咁早翻工有冇人听。就算有一个人听我哋都值得翻工嘅。 咁你知有好多时差嘅问题咧，可能亦都有好多嘅系海外嘅听众吓，可能咧就佢哋可以打电话同我话俾我哋知，系佢哋可能系啱啱过咗平安夜吓。 喺美国而家应该系夜晚黑啦，未到添啊， 未到添啊。 喺纽约应该系七点钟嘅晚上，系啊。咁可能我哋仲有好多听众喺度听紧，希望佢哋真系唔好去 Times Square 啦，Times Square 应该好挤逼噶啦。 系， 咁应该而家系晚上，咁同埋喺欧洲嘅话，喺英国应该系12点钟，应该八小时啊嘛。 寻晚你喺边度过你嘅平安夜咧？ 我乖，我翻屋企瞓觉，因为今次要翻工。我好有纪律噶，我样啊唔 系 好似啊，不过纪律部队嚟噶，我系一要之后就要有 call 要翻工，我一定会 make sure 我早啲。 今朝我特登咧都开个电视机睇下，究竟广东道嗰度咧系话咧，哇， 听讲好热闹 吓， 倒数得好开心。 有成几十万人出街系去庆祝呢个系平安夜，但系我就盼望咧，我哋系元旦有起码寻晚双倍或者三倍人数上街， 一定 就好啦，真系。 我哋一定一即系我哋啊！如果你话圣诞歌都将佢改编咗， 成为要 CY falling down 啊！我谂一月一号嘅话，嗰种精神都唔会差得去边，系咪啊？ 我哋当然啦，我哋唔会系强迫，亦都唔会话去系特别要人做啲系佢唔想做嘅。但系我哋希望凭你自己嘅良心啦，你觉得系你系一月一号你要唔要上街咧？你上街的目的为乜嘢咧？咁吓、自己都话。 而家呢几年咧，尤其零即系零三年之后咧，呢九年嚟咧。香港人因為很多時候我啲外國朋友就話香港人咧，唯一嘅嗜好係 shopping， 覺得唔 同埋排，中意排隊。香港嘅習性中意排隊，香港好有禮貌，一定係排隊。佢話排隊就係香港人嘅 culture。咁我諗起咧前幾日咧就有篇報道，即係一篇即係好比較soft 啲嘅軟性啲嘅新聞，喺南早就話香港咧冇乜嘢代表香港紀念品啊。 係， 我覺得香港人而家遊行咧同埋發聲咧講嘢就係香港人，即係可以無形中有一種紀念品。我唔知點樣可以帶翻去佢自己個嚟國家啦，影張相或者成個遊參與遊行咧，就香港人嘅特性嚟嘅。而家即係肯講心嘅説話。 我哋一月一號真係有好多好多人上街。咁如果你係一個遊客，咁我諗。買一份我哋香港嘅唱書嘅報章， 報紙啊，或者 又或者係將一個係電視拍到一個嘅畫面記錄落嚟，咁都係一個方法啦。 呢個方法表達香港，即係香港而家係冇一啲特別嘅，譬如紀念品啊，但香港人嗰種特性咧，嗰種反抗一啲不平等啊，或者不公義嘅社會咧，已經係香港人嘅特性嘅話咧，呢種就係我哋本身嘅特性咯。即係佢嗰本報道就話，咩軟性嘅報道嚟嘅男組就， 呢個舊同事嚟係嘛？山東先生 嗰個唔識佢，嗰個唔識佢，佢係呢幾年去嘅，呢幾年嚟嘅 George 新嘅一個寫手去睇呢個經濟方面嘅。佢就話講嗰啲嘢根本就唔係香港人嘅嘢，佢話要買啲一間家私鋪，本地家私鋪嗰啲嘢，嗰啲唔係香港人嘅特性嚟嘅。香港嘅特性係我哋嘅特質咯，我哋肯即係反嗰種頑強咧，可以肯自己即係唯一個假期一月一號，我成家人連即係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去遊行表示不滿，呢一樣就是香港嘅特性。但係呢種係我哋話叫 invisible、intangible， 係無形，摸唔到、捉唔到，但係感受得到，呢種好緊要。 我见到咧系我都耐唔中有参加呢啲咁样嘅系上街嘅游行。 我成日见到你咪耐唔中噶啦，你成日都喺度。 嗱，我哋香港原来唔系叫示威嘅，我哋系请愿嚟。 系啊，请愿。你可以解释下俾我听，我比较唔系好明嗰个奥秘喺边度？请愿同埋示威。奥 秘喺边度啊？嗱，我谂如果请愿咧，就系我哋有啲冤屈啦，我哋系向一个嘅权威嘅单位咧，我哋去表达我哋意愿啦， 系正面同埋 constructive 嘅， 系啦，即系有。如果示威咧，就系觉得我哋真系都系有啲系唔满意，但系呢个可能个程度比较强烈啲嘅，而我哋明知道咧，你去讲或者去请愿系冇用嘅，咁你于是就用一个强烈嘅行为咧，系可能上街嗌口号啊，甚至乎系会做一啲嘅。是吸引呢個傳媒記者或者甚至電視台嘅攝影師嘅注意，然後希望呢件事咧係引起係其他人嘅共鳴去支持咁樣。 我哋屬於呢一種屬於請願就示威啦，示威請願抗議抗爭， 係點樣都好。我覺得如果大家係覺得係有啲嘢係打電話去電台啊，寫封信去俾呢個讀者版啊，都覺得。是不够的，或者你去政府部门的投诉又好，去请愿又好，原来得不到处理的，那你觉得用一种是集体的行为，那我觉得是给大家可能特别给执政的人知道一下这个数字。 麻烦他听不到、我们七月又去啦， 他要看到他听到的，不会的，连我们国家领导人挂一挂来香港，然后落去内地歇一歇脚。都會透過電視的媒體看到的。 我哋 CY， 我哋的領導人係香港領導人，好像會去咗旅行喎，今日 係嘛？ 係聽唔到， 緊要嘅， 聽唔到睇唔到喎。 如果佢真係真心關心嘅，上網啦會知道嘅，同埋佢嘅同事 一定會 點會唔為佢留低啲喺呢個好珍貴嘅記錄，讓佢翻嚟做個英明嘅決策咧？ 佢應該翻到嚟喎，聽講好似今日25号就起程，然之後去一個神秘嘅地方去旅行，唔知係咪真係旅行啦嚇？ 去到三十， 去到30号喎， 佢應該翻到嚟啊！ 應該仲有即係一日歇下腳嚇。 良好嘅意願就話啊，我哋嘅特首原來專登翻嚟睇下我哋一月一號嘅遊行咧， 熱一熱 或者示威咧，或者請願咧，有幾多人係嘛？ 佢30号翻嚟咁啊，都可以等到嘅。不過佢咪真係旅行咧？係咪真係嚟咗香港？因為今次去嗰個特首辦就話唔需要講俾任何人聽公佈，因為係一個私人嘅假期。 唉，我哋而家呢個特區都話冇規冇矩嚇，樣都鬼鬼鼠鼠嘅，有咩唔話得俾人聽啫？就算私人旅行，咪話俾人聽私人旅行。 以前講㗎，佢上次去蘇梅島都講㗎。去泰國都講噶，今次唔講啊。不過可能要去揾一地方咧，係冇香港人嘅地方咧，係香港人嘅地方係好難噶。我覺得避之又避嘅話，你任何去到某一個角落都有香港人嘅足跡嘅。 定系佢系匿埋啲地方，可能系要听一啲嘅领导人啊，或者一啲嘅系有心人嘅劝喻佢，或者高人教佢点做特首咧。 喂，同埋呢个时间就都怪吓、啊嗯，新嘅吓、啊、港澳办诶呢、這个中联办嚟咗 啦， 新老细 系， 咁样都要。 我哋早几日嘅讲话就话，已经压咗佢上去见国家领导人。 系压底，我记得你话系咩 escort 佢咪即系挟持佢去 压啊， 压嘅 剔手边一个夹字啊，个剔压佢上去。 即系 escort 唔系陪，系真系即系。用少有少少木冇，有少少 好似又斯文啲，系咯，我觉得系系咯，唔单止系斯文，过分斯文啲真系， 可能两边夹住嗰条， 好似陪同佢， 夹住嗰啲两边夹住 夹，夹住佢上去噶，我觉得系应该系。 咁今次咪佢自己唔使压自己私人捐窿上去咧？ 唔知佢想点啦，真系啊！ 即系如果有我香港记者一定揾到佢、如果佢要出现嘅话咧，喺边度？如果佢有离开香港，有离开礼宾府嘅话咧、一定有人跟踪到佢。越神秘越有人會抄佢。 當然啦，佢都可以去呢個係新界咧，都有嘅。我有呢個係特首嘅可以休息嘅地方嘅、等於以前港督好中意啊嘛。 粉嶺 lodge 嗰度 係啦係啦。咁佢係咪去嗰度咧？唔知啦。咁但係如果佢唔係離境嘅，然後就話俾我哋知有遠行咧，咁呢個又係大話精嘅。 唔緊要，佢有個窿噶嘛。 一張啦。 佢個豪宅有個窿噶嘛，可以搣埋個窿嗰度，有三百幾尺個窿喎，可以避埋喺度，可以唔使驚捐咗個山洞裏邊，冇人搞到佢嚇。 圣诞节有好多系有心嘅系人做好多事。我寻日就代表一个慈善团体咧，就去一个红磡有间物流公司非常之好。佢哋成班同事咧就系喺平安夜咧就有一个中午就一齐聚餐。咁然后就咧系发起咗一个嘅募捐，咁就系公司非常之好，就做一个叫做配对嘅系捐款。咁我就领张支票系10万元嘅。 哦，十万系五万加埋定系10万仲有10万？ 系5万加5万。 好，非常之好， 非常之好。 呢啲即系香港应该多啲呢啲咁嘅嘢。我香港成日 都我后嚟我都有好简单咁对佢哋多谢咧。咁我就话好难得就要个管理层要公司肯支持。咁你要发起好多时候咧系有一个嘅我谂做员工咧，佢哋好有心要做一啲嘅慈善工作。但系如果佢哋好就由人事部去发起牵头，咁当然管理层支持咧。咁就系讲明。如果員工捐1元咧，咁咧就係公司又捐多1元，咁變咗大家覺得好開心 嘅，推動力 係啦，變咗佢哋係做善事，覺得我俾1元，等於我有2元去幫到一個嘅慈善機構，呢個非常之好。 用同一個理論咧，如果1月1日咧，點可以推多啲人出嚟咧？你帶一個，我帶兩個，你帶兩個，我帶四個。 呢個就係喺好多係呢個推廣嘅事務嘅一啲嘅係手法就得噶。如果你带一个咧，我又有咩优惠俾你？ 系咯，我哋有冇可以推动下？如果推动嘅话，你拖四个家人出嚟嘅话，我有8个。 寻日我都收到好多电话，就系咧，我哋嘅系听众咧都查询嘅吓，究竟我哋系会点样安排咧？咁因为咧系有几个唔同嘅系谂法嘅，一系咪精壮嘅可以又去维园度一齐集合一齐出发？ 系。 第二。有啲可能覺得我唔想行曬全程嘅，係咪喺呢個係我哋喺 某一個點嗰度？ 係啦 ，D100 可以設一個嘅中途嘅加油站。 但嗰啲又唔計人數喎，呢個自己幾人令人憤怒。 唔緊要啦，因為喺我諗最緊要都係自己用自己選擇嘅方式去表達我哋對呢個特區政府嘅滿意，或非常不滿意嚇， 或者超不滿意。 咁又咧，長者我哋覺得，特別係我哋當然唔知道係呢個元旦嘅天氣點樣啦。咁但係如果要佢哋由呢個係 維 園行到灣仔嘅係金鐘嘅係總部咧，政府總部係唔容易嘅。同埋每一次遊行，大家都有咁嘅經驗，就係我哋啲警務人員咧，唔知點解總係有好多好多嘢咧係要去留難啲嘅， 係 上街嘅人嘅。譬如係佢會截龍啊。比如咧，佢哋唔知點解咧，又會係咧，係令到咧原本可能申請遊行嘅人士要係多幾條嘅行車線啊，佢哋可能又唔配合嘅，有好多嘅阻滯，咁令到咧有時候特別一出去到嗰個係呢個 係 唔去到冇咁早， 冇咁遠添， 一出嚟去到個酒店嗰度咧，個大迴旋處嗰度咧，經已係會做第一次嘅係人流嘅係阻滯嘅，咁令到大家好冇癮嘅。 佢嗰位係咪佢所謂嗰個 cut off point 咧？佢嗰個截嗰點就開始數人數啦。個時間某一個時段地段開始 數人。話知佢點樣數法咧？話再請多幾個大學教授嚇，唔知道用乜嘢佢叫所謂嘅科學翻去選咧？我諗大家會知得到咧，就係上街，特別你有參加呢啲活動，你會知道感覺上究竟我哋係講緊 一千人咧，一万人咧，十万人 一定感觉 到，几十万人咧， 我睇电视都见到， 系啊系啊， 咁、 啊、 可能有时真系撑成十倍嘅、嗯嗯，我哋可能八千就八万，八万又十二十万，佢嗰、那个点算嘅方法、嗯、真系有少少有点而真系强人所、 警务人员就系、是、我谂前线就好清楚，究竟有几多人喺街头噶啦，不过佢哋选择用嗰啲方法就是、啊。最多人离开或者是呢个最多人离开呢个系维园嘅时候有几多人？有啲人系中途插队噶嘛？ 你冇可能会系， 你明啊？ 佢唔计，一定要喺佢某个点，佢喺个起点度点一点，嗯嗯、然之后喺军器厂间又再点一个点吓，咁喺度计算，咁为之佢嗰个，咁佢有佢嘅所谓科学化，呢、这个好 selective 啦，选择性嘅科学化去计算。 民间有民间嘅方法嘅，大班都有佢嘅风波嘅系计算的。 啊，大班有个好笑嘅，佢一个几准嘅又，跟嗰个民意差唔多嘅。 系将主办单位个数，然后加以呢个系警方嗰个宣布数字，又除一除二咁啊 得啦， 之类啊呢个。都是一个粗略的程式啦。 今年有人猜过，那个数量嗰、那个人数会好好、嗯、高、 嗯， 因为今年诶适逢个天气都 OK 嘅，其实呢啲好似秋高气爽去行山咁嘅感觉，一家人其实挺好的，即有少少咧系几代同堂有事，行完山就可以吃个下午茶，其实挺好嘅。 嗱、这个咪就头先你讲话点样能够系由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一路变，就是、如果有人好多好多人是被动啲嘅。你話專登一個人咁去參加呢度咧？唔係冇，但係真係少嘅。喺呢個啊，根本上係一個群體嘅一個意志嚟嘅。如果有人能夠係主動啲嘅，打電話，不如我哋幾點鐘喺邊度約埋一齊咁樣去咧？咁就係嗰個係會令到嗰個係大家更加能夠係表達到個集體嘅一個情緒，我哋 集體精神喺度。 就我哋要求係啲咩嘢咁樣嚇？ 唔係，我希望我覺得今年人數非常之會高。我的朋友都話，外國人都話會去。 忍唔住啦， 忍唔住，因为觉得呢个社会真系太过荒谬，太荒谬啦！香港呢个社会点可以变成咁样啊？ 系， 所以我觉得那个数字应该会几、 最荒谬就系我哋呢个六八九先生咧，就话俾我哋知啊，又有啲乜嘢嘅系港人港地，但系当你见到连公屋、连居屋嗰啲咁样嘅系交收嘅系如果以尺计，那个咁样嘅数目字咧。就根本是豪宅嚟嘅，真系 系真系奇，又系另外一样嘢好奇怪。啲豪宅而家越嚟越细嘅，以我哋嗰个年代睇豪宅咧，起码即系豪苑嗰种叫豪宅啊嘛，二千几尺，而家真系咧个四百尺都叫豪宅嘅，佢价钱真系豪咯，个尺码真系唔好豪咯。 而家个豪变咗系嗰个叫做装修，可能同埋个 大 堂嘅， 好 系啊，大堂好豪， 同埋好笑到咧就系咧。佢唔喺山上面，佢名字有个山嘅，即系 hill 嘅，乜乜山咩山，佢唔喺九龙塘，佢系九龙塘，即系有少少。又唔系半山叫半山嘅，咁所以 仲有最得人惊嘅咧，就咩叫一号嗰啲咧？ 系啊， 往往就唔系嗰度，一号你梗系以为系啊，系一个可能一个区域或者某条街嘅 名有一号嘅 一个系 number one 系 佢 起点， 唔系噶 个名。 咁呢个就玩嘢啦，所以变咗我哋作为一个系置业者咧，要小心吓、啊，真系唔好俾呢啲咁样嘅系宣传嘅手法咧，系欺骗到真系。 讲起呢个楼宇咧，我哋即系其实住咧系最香港人最紧要嘅，因为我哋大部分个人工一半啊以上都系俾住或者供楼啊。春天好似系咪有嘢送咧？成日都话港人港地又起得几多三百伙或者5,900伙，系咪？即系我可以好开心，又可以 afford 到买楼啊？ 唔使开心嘅，开心唔嚟嘅，即系佢而家嗰啲咁嘅咩青年旅社嗰啲咁啊，160个加160个。系，唉，都唔知搞乜鬼吓，即系你本身嗰个系地土地供应系冇法子系能够继续多嘅多开发到出嚟嘅时候咧，系难嘅真系。 咁其实个数字都系玩数字游戏嘅啫，我就唔好谂住啊，出年嚟紧啊有港人港地，我哋呢啲可能即系 讲咯 吓，得讲 讲得个讲字讲啦吓， 唔好谂讲发梦嘅啫， 就唔系香港讲啦， 有几千伙唔关我事噶吓。 我谂系成日都系咁講啦，即係特別阿超人都提醒大家啦嚇。當你要置業嘅時候就係咧，係要嚇睇下你自己嘅實力點樣 樣 啊，個能力點樣樣嚇。 咁但係好多人恐慌喎。 往往都係但係唔知嘅有啲人就話：，唉，呢個樓價咧分鐘會仲再跌多兩成。 哇！ 有啲人就話唔係喎，會跌喎。又有啲人話咧，當呢個係利息如果有一個改變嘅時候咧，咁係一個係會令到個樓市咧係會有一個大嘅係轉變，但真係唔知嘅。 但係個利率一定唔會即係離開嗰個零點嗰、那個。 係啦，咁但係喺銀行嗰個係對於呢個係客户嘅申請借貸啲樓房按揭嘅時候咧，佢都會有一個叫做係計算啦，你入息係點樣？ 會拉近翻， 同埋會做一個叫壓力嘅測試咧、就若然呢個係 利息是作某些幅度的是改变的 时候，你 会不会是有能力去负担得到？ 大部分那个钱水浸应该很多钱。是不是现在真的每一天我那天讲跟卡文讲十级那里自由风说，如果我有一天是不上班的话，我真的借了180万。因为一天有成九个电话给我，每个借20万。 那你借了之后去哪里呢？ 借了之后回小一工。那天我赚我日薪很犀利，那天180万。所以那钱是非常之多水浸。 先听新闻先。 D 一百有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屯門龍鼓上灘塑膠回收場三級火焚燒七個幾鐘頭，到早上約七點半大致救熄，沒人受傷。火警在午夜前發生，火場面積100米乘80米，消防動用10條喉同5隊煙霧隊灌救。由於現場放置大量塑膠和其他雜物，令火勢猛烈，一度冒出大量濃煙。離火場大約100米的另一個回收場亦都受到波及。教宗本笃十六世在圣伯多禄大教堂主持传统的圣诞夜弥撒，今年举行的时间较以往提前。教宗呼吁寻找方法结束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冲突和叙利亚的暴力。较早前大批信徒和游客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外观看教宗在窗台燃点蜡烛祝愿和平。另外大批信徒聚集西岸城镇伯利恒，在马槽广场有各项表演庆祝当地举行止夜弥撒，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等主要官员出席。弥撒由教廷在中东地区的最高级别主教特沃主持，他呼吁在中东建立公义和和平，可为区内和世界重建稳定和平衡。部分巴勒斯坦人说，由于巴勒斯坦在联合国成为观察员国，今年的庆祝特别有意义。埃及当局押后到今日公布新宪法草案公投的正式结果，反对派指责公投有舞弊，最高选举委员会决定调查。公投在上两个礼拜的周末举行，非官方消息早前说草案得到超过六成人支持，若果草案正式获得通过，埃及会两个月内举行国会选举。美军空袭也门阿盖达组织，导致最少七人死亡。美军无人机空袭东南部贝达省和哈德拉姆省的阿盖达车队，相信被炸死的武装分子部分来自叙利亚。也门总统哈迪就职后一直致力清剿位于也门南部的阿盖达组织，并且得到美军无人机以及美国军事专家协助。天气方面，多云和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稍微回升，星期四有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警危险性颇高。现在气温15度，湿度 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百有声台每日朝早八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 梁家权说三道四， 细路仔问大人一条 IQ 题，题目系咁问：动物园里边有一只老虎逃出咗铁笼，追住啲人嚟到咬，被追嘅人匿喺边度最安全呢？唔好嘥精神去思考啦。答案就是将自己运返入去个虎笼里面囉。呢类 IQ 题有时几无聊㗎。但今次我想象到成个问题嘅整个画面喎。我諗整个意外嘅缘由系咁样嘅。有一隻濒危绝种嘅东北老虎运喺动植物公园嘅兽笼里面。每一日都睇到各式各样嘅人呢喺铁笼外面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老虎心里面满不是味儿。眼见春去秋来15个年头，世道一日比一日衰落，佢恨不得就要扑出去，俾世人知道乜嘢叫做虎威。笼里笼外虽然系两个世界，但系人点会唔知道放虎归山同埋猛虎出笼其实都冇分别？ 系一样都系后患无穷。于是派人好好管理好个兽笼，笼中虎几乎日日都喺度游说个管理员放我出去啦，我从来都冇害过人噶。管理员唔系蠢材嚟噶，但系佢日听夜听，听到老虎信誓旦旦咁样讲话，我从来冇害人噶。呢一句说话，佢觉得越嚟越可信。加上当时嘅时局的确不堪入目，管理员就把心一横，信老虎一次，打开个兽笼，好一条东北白虎，早已蓄势待发。一走出个笼就四处咬人，连管理员都唔放过。管理员喺生死一线，人急自生，一个箭步飙入去兽笼里边，而且牢牢将自己反锁喺里边。老虎喺笼外边徘徊，虎视眈眈，心里边谂：一个笼能够锁住我，亦都能够锁住你。佢觉得个管理员蠢过只猪啊！嗱，人一直喂养住只老虎，老虎先有机会虎伏咁多年啦。但系一只老虎点会喂人呢？人一朝失去自由，本来无宁死，但系冇得食，直情会死。谂到呢一度，老虎笑。I Q 题背后嘅玄机系咩呢？养虎为患，找死，除非阁下肯为虎作伥。 梁家权说三道四。 种种问题的根源都是与近年邓区政府的施政失当有关，再加上一众投机的政客以及那些哗众取宠的媒体不断的谩骂炒作，每日的新闻都是充斥着令人窒息的怨气。 今年我教区先后两次向新一届特区政府表达了期望，建议落实全民双补选。 咁我哋呼吁全香港全世界人民咧，喺普选同庆嘅日子，都要关注喺呢个中国狱中被呢个嘅打压嘅，即系争取民主人权嘅人士。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林毓华、谭雁彤。 早晨，早晨。 早晨。 单止呢个宗教令就系会有呢个圣诞文告，连政党亦都趁呢个日子咧出嚟吓，讲出啲香港人嘅心声吓。 睇边一边边一派啦，有一派就讲啲，一派胡言啦。 系咁你作为一个政府又好，或者作为一个系唔知叫做乜嘢，叫做系咩成员啊，咩集团都，咁你要听一下市民嘅心声至系嘅，真系吓。 都几啱嘅，因为真系今年咧，嗰个民怨真系，你每一年睇，譬如好似即系嗰、个你个天气咁啊，嗰、那个咩？嗰、那个天气嗰个量度，嗰、那个 thermometer， 嗰、那个温度计吓。今年真系咧，到即系到极。极冰点啊，嗰种感觉咯，你掉翻转嚟睇话热点啦， 热到爆咩？ 热到爆就系火庆啦，而家真系即系冷漠啊！ 系系， 觉得呢成个社会政府冷漠， 政府冷漠吓，不过群众就系 群众就 群情汹涌啊， 所以两个系极端咯，好明显咧，两个人感受系非常之极端啊。 系，我哋咧要向呢个听众咧打招呼，真咧，我头先喺呢个 Facebook 睇到，我哋有悉尼嘅系听众咧，有东京啊、多伦多，咁啊真系嘅，我哋话我哋系向全球嘅系华人广播，呢个真系唔系作大嘅，真系。 哇，即系差唔多，即系哇，澳洲、日本仲有咩啊？ 呢个系 悉尼，吓吓，即系 多伦多， 咁多伦多或者北， 即系喺我哋网上留言嘅就咁啫。我估有好多其他嘅系听众经已系有听紧。咁可能佢又用電腦去聽，係然後佢就可能就係忙起做其他事幹啦。咁可能佢就冇向我哋留言咧。不過我哋都係要向大家係又講一講個聖誕快樂，真係 祝你哋聖誕快樂。喺嗰邊仍然都係。应该仲系晚上。 睇下边个地区啦，睇边个地区啦。刚才譬如系东京嗰位朋友就话佢系时间比我哋香港早咗少少。 系早咗钟头冇错吓。咁啊，多谢你哋喺圣诞节嘅早上都听紧我哋，同埋晚上咧嚟紧你哋嘅平安夜都喺度同我哋一齐庆祝。 圣诞节对你嚟讲有咩特别意义咧？真系。 圣诞节我唯一是真的庆祝圣诞节的，因为我觉得是一种很。 你是教徒。 我基督教不未领洗的。咁但是就我觉得是一种大家是 share 的、分享的。分享分享开心的东西，同埋都可以即借一个膊头俾人哋分享啲唔开心的东西。咁圣诞节是一个分享的时刻。 昨天我都听到好多我哋本台嘅节目啦，咁都好多听众打电话入嚟讨论到究竟系D100嘅前景点样啊，系DBC 嘅旧事又点样啊。我觉得系好多听众都非常之系明白事理，佢哋亦都系真系好乐意呢，系为佢哋曾经作过对 DBC 嘅种支持呢，系一种嘅系付出咗之后，佢就话系囉，我就系尊重大班，支持大班和何国辉的决定。 现在还继续，即我们D100 那个和 DBC 的延续，很多人都很关心，很多人都问起我们，喂，现在你 D100 即是怎样，是即是现在脱胎换骨，因为会重新我们即好像我们即不是火凤凰那样重新再来过。问到这里我都觉得啊，真的仍然在等几个月之后，仍然都是个个都是挂在唇边挂在身上。 我想就不需要太多的是言语去讲解啦，我想都是最重要就是我哋可以講到天花龍鳳，但係大家要睇到我哋做到幾多嘢咯，嗰個先係最重要嘅。同埋佢感覺到我哋做嘅嘢係唔係佢哋想係得到嘅嘢，嚇呢個都好重要。 但係好多同我講咧，聽咗之後咧話咧，而家呢個感覺咧係覺得一個即係喺呢個時刻，我哋嗰個經濟啊，我哋嘅 resources 所有個嘢咁限制之下咧，資源之下咁限制咧，可以做得咁好，同埋佢話一個頻道咧，一個 channel 咧，個所有最精英嘅節目咧，擠埋一齊咧。其实觉得感觉非常良好。 是。咁呢个就当然是要多谢啲同事啊，好齐心一齐去愿意呢是拨出时间，同埋是觉得支持搞呢个是有声台好重要啦。 因为唯一香港 一定要一齐埋位先做到㗎嘛。 是。同埋香港而家喺呢个时刻呢，我觉得好多人都同我讲，尤其是我有外国朋友话佢喺好远嘅地方觉得香港人呢是金钱挂水。 是。 咁我睇到我哋嘅工作呢是觉得是哇，你哋應該係二播九十天，咁啊點可能咁將字？不能唔冇 講。嗰啲要解釋嘅，我哋有啲微薄嘅居話費用嘅。 但係嗰種感覺就係話你即係一個電台一個機構嘅前景夠唔明朗，你花嘅時間落去，因為香港人時間就金錢啊嘛，你花嘅時間落去，嗰種感覺就係真係義，即係個義啊，個義氣好緊要。 當我哋如果唔願意係行出呢個九十日嘅係呢個咁樣嘅二播，或者喺呢個網上嘅广播系作行呢步上咧，我哋唔知道下一步点噶嘛，我哋要争取个时空，同埋好多嘢咧就系、我哋都话啦，有前因后果，或者好多嘅事干都系互为影响嘅。你会做啲嘢系令到个对手又好，令到其他人又好，特别我哋要示范俾政府知道，就话网上电台或者网上去传递广播信息嘅平台咧，唔一定系好系好系 好狭窄嘅空间。 唔系，即系唔会好好啊，系一定系。好極端咁批評人啦，係唔遵守呢個係廣播嘅係呢個節目內容嘅嗰個規範啊，唔需要個即係當然我哋唔係話鼓勵去備受規範，而係話我哋都可以咧係做到我哋要發表嘅意見，但係與此同時係唔會係令到啲係聽眾嗰啲厭惡，亦唔會觸犯到呢個廣播條例嘅嚇。 同埋個感覺佢就即係非常之覺得系成件事就唔系因为我哋系喺即系咁艰，除咗咁艰苦嘅资源同埋咁艰苦情况同埋有限资源之下，我哋继续去做广播，系我哋嗰种齐心，令到佢哋觉得我哋喺十月之后，我哋喺正中之后，系冇放弃咗班群众对我嗰种期望，呢种好紧要。不论我哋九十日先可以， 因为我哋嘅听众有要求啊嘛，我哋喺 Facebook 度啊，我哋喺电话度啊，我哋好多透过好多唔同嘅系平台或者好多场合见到我哋一啲嘅系拥护我哋嘅听众咧，不停提出要求。咁我覺得我哋都唔可以咧，繼續企喺度扮好似呢個六八九先生咁，聽唔到、睇唔到，我唔知道、我唔明白，唔可以咁樣噶嘛。 同埋用電話收聽呢樣嘢，原來好多人都唔知喎，所以我哋真係要宣傳一下，用電話可以收聽啦，可以撥咧18311001831100咧，係呢個咁新鮮嘅玩意咧，係其實好多人係唔知道，人係存在咗喺我哋呢個平台裏邊咧，係存在咗好耐噶咯。 我哋以前都係有呢個咁樣嘅，當然係都係啲係聽眾嘅一啲係一个好正面嘅回应咧，提议我哋啊可以啊，以前我用过另一个号码，不过唔好再讲号码，咪大家又混淆咗啦。就系、 透過呢個固網嘅電話線可以打電話係去做嗰件事。其實呢個亦都唔係咩新奇嘅事幹嚟嘅。有一啲嘅電信公司喺海外咧，為咗係爭取呢個長途電話服務嘅時候咧，當年都曾經咧係提供過香港一啲嘅係聲音廣播嘅內容嘅。係。 咁、其實我哋多啲要宣傳呢樣嘢，因為係好多人我同佢講話，喂。佢係點樣聽嘅？我上網可以聽啦。不過如果係手機嘅話，係冇 apps，apps 可以自己去設計。但係最快的方法係撥呢個電話號碼。 係，你覺得我哋已經唔應該話俾啲係小朋友知呢、這個世界係有聖誕老人定係冇聖誕老人嘅？你話 我咧、其實你唔需要講嘅，因為咧我好多年咧同我女咧，我因為我女係混血兒啦，我哋咧成日做啲動作，其實佢十歲嗰陣時已經知噶啦，就係、是、咧你就會擠杯牛奶喺度，因為個聖誕老人就喺，因為喺英國我哋煙通會走落嚟嘅，飲杯牛奶食個曲奇餅，但之後咧佢覺得點解會有呢啲嘢發生？佢根本話聖誕老人咁肥，塞唔落嗰個煙通度，佢根本有一晚就喺度即係睇下你哋有冇即係原來係爸爸咬咗個曲奇餅，又飲咗杯牛奶。咁、其實佢哋知嘅，但係呢個夢想你唔需要去。 冇篤爆嘅。 係啦，你唔可以面對面即係 face to face 咁篤爆佢。等佢有呢個幻想，呢、這個就 fantasy 啊嘛。以前我係成日講呢樣嘢 fantasy 呢樣嘢嘛，夜晚下節目講 fantasy。呢樣嘢你唔使要講，因為佢明嘅，佢明你嘅心意，因為你咁樣做咧係為咗佢。即系成长嘅过程里面有少美好嘅回忆，但系唔好笃爆佢啦。 如果系咁讲，我哋应该赞美呢个香港嘅系邮政处咧，佢哋系原来有专人系扮圣诞老人去回复呢个小朋友嘅嚟信。 我觉得， 然后佢话咧，原来喺月底之前咧寄出嘅信咧，都会收到呢个圣诞老人嘅回信噶嘛。 好开心！咁佢嘅语言方面咧，中文、英文都召回啊？ 唔知啦，咁就我琴日睇到报纸啊，就係话呢係政府新闻处发稿下咁啊，梗係就话呢佢哋係用繁体字就收到内地嘅小朋友嘅嚟信呢，佢都照样覆㗎。 哇，呢个心好好喎，呢个方法我又未听过呢样嘢。我知道真的在外國是有的， 是 但是香港竟然做到這件事、 外國呢就當然都有做很久了，不過在美國呢，因為你知道郵政署我想他們的服務可能都是因為經濟問題呢現在是少了很多人，於是他又有招募義工呢去幫他 做這件事， 甚至乎坐監的人都說呢，喂，我都願意呢幫手去做看這些信然後回信、這個好工作， 這個得意，我未聽過這個幾特別一個心態。 咁我哋喺呢个系圣诞节嘅时候咧，嚟必都系会听到啲宗教领袖咧，就系话俾我哋知，究竟吓喺佢有个圣诞文告，就话佢哋对呢个信徒啊，对世人啊，有咩嘅劝勉吓。 今年睇下听佢讲乜嘢。 今年我教区先后两次向新一届特区政府表达咗期望，建议落实全民双普选及改善本港喺房屋、医疗、教育和退休保障四大范畴，还特别指出要保障稳定的婚姻和和谐的家庭生活，遵照天主教训导，我们坚持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互托终身，生儿育女，健全和谐的家庭实有赖各成员的自我修养和彼此之间真挚坦诚，相亲相爱及相互包容， 种种问题的根源都是与近年邓区政府的施政失当有关，再加上一众投机的政客以及那些哗众取宠的媒体不断的谩骂炒作，每日的新闻都是充斥着令人窒息的怨气。圣诞节告诉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降世成为有血有肉的人，就是要拥抱人性，恢复人的尊严，要我哋接纳同埋包容差异， 包容差异。但系我当然我哋唔会包容嘅就系咧，系霸住嗰个位岗位，而系又唔去系理民情，一知都唔做嘢吓，一于咧就系话唔知，我唔明，我唔听唔到吓。 咁讲到包容咧，有时我觉得咧，唉，我又用咗个傻姐嘅本色啦、如果讲包容嘅话，点样一夫一妻咧？我知道的教会一定是要是异性恋或者是婚姻方面都要异性。但如果是同一个句子里面讲要包容的话，包容就是 tolerance, 你应该拥抱不同人、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好求、不同的生活方式。 不过你知道呢，宗 教呢样好紧 要，我觉得。不论对什么宗教都好，通常都是比较保守一 点。所以我觉得。 所以你要见到呢，譬如天主教在很多不同的国家是究竟支不支持堕胎啊，是支不支持，他们是亦都要，我想当然他们作为一个宗教领袖有他的信息要传，但他都要呢是听一下他们的信徒 在各个不同国家的信仰或者他们的态度怎么样。 是在这个现今的社会不可以再在即同一个方式讲，即以前即五十年前那种生活方式的嘢，就话你喺同一个句子你话包容嘅话，你嘅生活方式同埋你嘅你谂嘅方法咧，你原则系好唔包容咯。我有好多朋友咧，美国人咧系好多时都系天主教徒，佢明白点解天主教徒有咁大嘅问题，教会里边有咁多呢啲屠色嘅新闻吓，即系嗰啲性侵犯啊、男童啊，就因为佢哋天主教本身嘅教义咧系非常之好 restricted。好框箍得好緊啊！咁令到佢哋唔可以結婚啦，咁所以佢令到好多性方面咧可以抑壓咗，咁所以其實個教咧係咁多年，一百年咁多年，或者咁多年咧過去咧係冇 呢個好明都係我諗教皇好清楚係困擾住佢哋好多神職人員 嘅。係啊，所以呢個我覺得真係我聽每次聽到咧嗱政制方面啦，講政治 OK， 大家都好認同好多嘢，但係講到生活上咧，每即係包容呢樣嘢，我真係好唔認同咯。 譬如頭先我哋聽到呢個係抗主教所講嘅係啲傳媒，咁你會唔會覺得特別係硬耳咧？會唔會覺得佢就係可能係我哋都係可能係俾佢批評嘅一個平台咧？真係啊！ 我諗有嘅，因為佢都係譬如保守嘅保守派睇先，覺得係包容。和睦的社会是我们需要的，但是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要挣扎的嘛，去到一个和睦的社会这个阶段你中间有挣扎，每个地方都有 revolution， 有抗争，有革命，那你才达到你要的和睦社会嘛，那你不可以一脚就踏上天的嘛，那所以有的时候他们的容忍那里很重要咯，那有批评有批判，只因为有错才人讲，无端端我开心我怎会跟你讲林伯我不开心啊我开心我不会去将自己就在一个不开心的 地步的嘛。 同埋想作为一个是宗教领袖更加要同一个不同的层次去看社会现象，咩叫公義嚇？ 係啦， 咁如果係我哋覺得人嘅係尊嚴被踐踏，係冇公義嚇，係人性嘅係良好一面都係被呢個係其他種種嘅係一啲嘅唔啱嘅措施影響到嘅時候咯，咁一定會有人出嚟發聲噶嘛。我哋呢个都系一个其中一个平台。 我哋宗教，我哋香港呢、這个教区会唔会有时觉得政治化咗好多嘢咧？ 你想佢政治化定唔政治化啫？ 睇个政治正唔正確咯，即系我觉得系需要。 素来咧，风波嘅传统都系咧系好支持以前嘅书记陈书记， 系 佢好好噶。我哋打电话俾佢，佢又好乐意同我哋讲佢一啲佢好精辟嘅意见。 而家咧， 就算批评呢个系以前佢哋嘅本身自己嘅系教徒，甚至乎特首曾荫权，佢系照咁样去批评噶。 而家咧就比较保守啲啦，系咪 而家我諗有時候呢係我哋要理解呢佢唔在位嘅時候呢覺得可能有啲嘢應該由返湯漢主教去做都唔定啦。咁、每一個我諗每一個人都知道就係、是、個個人有佢作講話嘅作風啊，有佢自己嘅係做事嘅係唔同嘅方法。咁我諗我哋都唔可以要求呢係湯漢主教好似陳書記咁樣咁樣係去係係囉。除了感言之外，你有個譬如佢絕食啊，佢年紀咁大都會絕食抗議啊嚇咁樣嗰啲啊。 所以香港真係需要有時，我覺得你話即係教會政治化，未嘗唔係好事。但如果即係我哋比較諗話，佢政治係咪好正確咧？因為佢講每一句説話係影響佢教裏邊嘅教會嘅成員，佢影響即係每一個人即係對佢嗰種崇拜，佢會受到感染嘅。所以呢，佢個講每一句説話都幾有即係嗰個好有說服力同埋好重要嘅。 政治同埋呢個係宗教往往都係分唔開嘅嚇、啊。我哋如果讀歷史就知道咧，好多時候都有啲因為宗教嘅問題而引起戰爭都有嚇，係啊。 所以但係香港我哋覺得即係多啲即係啲感言嘅，我哋即係宗教領袖咧係非常之緊要嘅，因為真係佢信徒真係會受到佢好即係好大程度上嘅影響嘅。我哋每個禮拜我哋都會去教堂啦，受到佢嗰種尊崇佢啦，佢講嘅嘢真係好似父親father咁啊。咁所以佢真係要有個責任好大，個使命好大咯。 咁如果作為一個政府嘅官員咁，應該點樣？或者一個政策官員咁，應該點樣聽民意咧？真係， 第一佢要聽啦，佢而家就係冇聽。聽有兩樣嘢嘅，英文就好分得好清楚，中文唔知有冇 hear 同埋 listen。你真係要，你有冇聽到我？即係聽到我咧，好緊要。 聆聽 係 嘛？ 係啊，真係聆聽，就咪就係咁聽咗，左耳入右耳出咧，冇人知喎。但聽完之後覺得，秒嘴秒舌，我都唔信你講，你講嘢。你咩？你平民阶级下等人听唔到你 讲。我哋最惊嘅就系呢个选择听，我哋叫做偏听啦。 系啦 ，selective 咯。佢收唔收到咧？佢咪真系听到？ 净系听啲自己有提供嘅意见，佢又但系啱呢个英明神武。 我一个人嘅有时真系，我以前个老板系咁嘅，报纸老板咧，我哋成日都话咧，翻到嚟咧个报纸点样编排咧？佢咧我哋就话，佢今日唔知同边个朋友出咗食饭，一个人嘅 survey。 即系做嗰调查一个人嘅啫。佢个 friend 我同阿林伯你好 friend 嘅，我做紧报馆嘅老总啊。林伯同讲喂，你报纸有咁编排，咁我听完之后，我一个人民意翻去同我个老总讲要改嘢，咁呢就有问题啦。个民意。嗰個幾有幾深有幾闊呢個好緊要，選擇性同埋佢點樣去設計呢個民意，令到自己係即係佢係 design 到係個 outcome 做嘢成日都話啦，你攞民意調查嘅話，好多時我哋都話你嗰個民意調查嗰個負責人問你，你想嗰個問題點樣問法啦？ 你嗰個切問好緊要，同埋你嗰個目的係乜嘢先？有時候有啲嘅呢啲咁樣嘅所謂民意調查或者啲咁樣嘅係做呢啲係咁樣嘅調查咧，好多時候嗰、那個。做嗰個人咧，佢係有佢私心嘅。 每個人係 我原來想做一啲係落或者啲數據咧，去支持我呢個好偏激嘅睇法嘅。 係 咁，佢有時會咁樣要求嗰個調查公司去做。當然啦，係一個正式係專業嘅調查公司，或者係有呢個學術嘅係一個權威嘅一個機構，就唔會立亂咁樣去參與啲工作。咁但係而家咧，大學有附屬好多嘅所謂嗰啲係 系咪揾钱嘅？ 自负盈亏嘅， 系啦， 呢啲咁样嘅营运咧， 因为自负盈亏咯，系啦，因为佢自负盈亏嘅话，佢如果个客佢又问十条问题嘅话，五条几多钱，十条几多钱，我哋曾经报纸都做过嘅。我哋凡真冇古仔嘅话咧，就用民意调查做嗰啲古仔出嚟，咁咧佢就会问你，你十条或者五条里边，你想那个方向啊，个 direction 喺边度？佢唔好直接问你想嘅 outcome 乜嘢，你 direction 喺边度，佢就明你想要咩嘢。咁呢样就呢样点啫？即系你根本就系 design 咗，好似做报纸。 好啦，我试下，如果我做你，当你收到一个电话调查咁样问嘅时候，你睇下你会点推测嗰个提问嘅机构系想有咩目的嘅？请问你有冇收到一啲系电子嘅圣诞嘅贺呢个点啊？ 贺卡啊？ 系啦，贺词啊，贺卡啊，有冇收到啊？ 你想睇我接估下你嘅目标系乜嘢啊？ 系咯，系咯。 你想推广嗰啲嘢系咪？ 我今年收啲特别多咧，就是、过往当然有好多文字嘅一啲嘅系圣诞嘅祝福语咧。今年特别多咧，就系因为有咗 WhatsApp 之后咧，有啲人好叻，将好多嘅图案咧砌成一棵树啊，咁好特别啊。咁甚至有啲吓，即系觉得呢个系好有心思嘅啲朋友真系。 呢个嗱，你讲翻有心思咧，咁但系讲一样嘢几有心思。最近咧，我咧呢、這个唔系专门题外话咧，咁我就去学一啲驾驶嘅课程。咁就去咗一個啲由政黨意識嘅 碾車㗎係咪你 係？我嗰類嗰個嘢啦，我有啲問題出現咗，所以我要改進駕駛學院啦，好慘啊！醜事傳千里，咁咧好得意喎！呢個政黨背景嘅機構咧，喺每一個環節裏邊咧，都有政即係有啲政治嘅意味喺度嘅喎。譬如咁講咧，最有趣咧，我覺得呢啲即係政治滲透喺生活裏邊啊。呢樣我真係覺得要不得。咁你真係你箍咗個房度九個小時，一定要聽佢講㗎嘛。好似我啲正 九個小時 㗎，所以曳㗎我係。 咁換取咩？換取三分就係。 係啊，仲有好多嘢換取好多自由嘅我，有好多嘢啲醜事。但係咧好笑到咧就係咧，佢每一個環節咧講緊啲交通條例嘅犯啲交通條例咧，都會穿插一啲政治嘅意識。譬如有幅相咧就係話，嗱呢幅相裏邊咧就有三個紋身大漢，又同個警察對峙。咁因為咧就係佢哋咧就又撞車。撞車之後咧，就喺度傾。喺20年前咧，個香港就唔會咁嘅情況嘅。而家咧就會漠視警權，就因為咧喺立法會咧，阿梁國雄長毛先生咧，成日都係漠視呢個政權啊，政府個權力啊，咁所以令到咧市民都受佢渲染咗。咁由政治意識講曬政治嘢喺度嘅，每一件同政治有關喎。咁呢個係點啊？即係我呢個問題就好大。 但係佢開呢個班咧，有冇係講明係？某一个政团、某一个政党去主办有冇噶？ 有噶，因为佢呢个机构咧系有某一个政即系政即系偏咗。 咁你打唔打算，或者你而家提出呢件事，系咪想我哋嘅运输署嘅系 我觉得要，我觉得佢要听 住呢件事， 我觉得佢注意， 因为佢作为一个承办嘅机构，应该协助你系 冇错 改进嗰个驾驶技术，同埋嗰个系有一个良好嘅系安全意識 係啦， 呢個應該 唔應該即政治滲透喺你嗰個課程裏邊咯。佢差唔多我哋九個小時裏邊有一大半時間咧，佢好巧妙地咧，將嗰、那個即係係咪叫哗眾取寵嘅人，佢將佢扭曲咗咧，佢穿插一啲政治嘅意識喺度嘅喎。係啊，咁然之後佢就會話咧， 咁就好唔掂喎。佢又攞咗公帑，又借咧係話幫你去改良你嘅駕駛技術啊，或者駕駛安全意識，然後佢就滲透啲政治嘅洗腦嘅一啲信息喺度。 呢個我聽完之後覺得， 咁你打唔打算揭露呢個係乜嘢機構咧？ 可唔可以講咧？ 嚇、啊，點解唔覺得咧？ 工聯會啊！ 哦， 我覺得有少即係過分，因為你即係每我諗住我喺度聽緊我嗰個駕駛改進課程啊嘛，你喺度猛講嗰啲嘢。 你真系洗紧脑咯。如果你真系普通嘅市民嘅话，觉得哇系，你睇竟然吓民生嘅黑社会个有意识嘅咁嘅三个青年人吓、对同警察一个警察喺度对峙。以前个社会就唔系咁直，因为你有梁国雄呢一类咁嘅人喺呢、這个吓。议会度咁讲嘢， 你上完呢个课程之后，有冇收过一啲嘅电话邀请你？唔知吓、登记 未有发生，因为呢个课程系喺十一号我 take 嘅，咁即系大约系两个星期前度、未有嘢发生，要放紧假啦。 点解你会选择呢个机构提供嘅课程咧？ 因为个时间，因为时间问题啊，同埋佢方便喺湾仔啊，吓咁变咗个选择会拣时间，但唔知道佢会系呢个洗脑噶嘛？你唔会预料呢件事噶嘛？咁所以好多奇怪嘢就会发生，所以我觉得。政党喺呢一方面咁样去慢慢去喺即系咁 under the table， 我其实好暗涌咁样去做呢啲咁嘅嘢，觉得系唔正确咯。 唔正确， 佢逼我入会，踢我入会， 系嘛嗱？所以我就问紧你，系 佢俾半价 冇啲嘢， 唔系佢俾半价你啊？你签嗰阵时谂住俾650蚊，佢话嗱，你入咗会之后咧，你俾100蚊啊嘛，就有半价。咁、你唔通你咁蠢，你帮你签埋单？ 好嘅，就我哋要问啊，莎姐有冇入到会先吓 ？D 一八有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纽约州四名消防员在火场被枪击，两死两伤。警方其後在現場找到疑兇屍體，他頭部中槍，相信是吞槍自殺。警方懷疑他先縱火，才趁消防員到場時開槍。事發在韋斯帕特鎮，消防在當地星期一清晨接報，安大略湖旁邊一列房屋起火，四名消防員到場時被槍擊。消防警員之後用裝甲車疏散附近居民，其後消防致接返現場救火。共有七间的房屋被烧毁，一名途人亦都受伤，同两名受枪伤的消防员都没有生命危险。62岁的疑凶80年因为杀害祖母服刑17年出狱，之后同母亲在之后同母亲以及67岁家姐在火场现场的一间屋居住。疑凶的家姐下落不明，警方怀疑他可能已经在火警中丧生。教宗本笃16世在圣伯多禄大教堂主持弥撒，今年舉行的時間較以往提前，教宗呼籲尋找方法結束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的衝突和結束敘利亞暴力。較早前大批信徒和遊客聚集在聖伯多禄廣場外觀看教宗在窗台前燃點蠟燭祝願和平，另外大批信徒聚集西岸城市伯利恒，在馬槽廣場有各項表演慶祝，當地舉行節日彌撒，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等主要官員出席。弥撒由教廷在中东地区的最高级别主教特沃主持，他呼吁在中东建立公义和和平，可以为区内世界重建稳定和平衡。部分巴勒斯坦人说，由于巴勒斯坦在联合国成为观察员国，今年庆祝特别具有意义。屯门龙鼓上滩塑胶回收场三级火焚烧七个多钟头，到早上约七点半大致救熄，没人受伤。火警在午夜前发生，火场面积100×80米，消防动用10条喉和5队烟雾队灌救。由于现场放置大量塑胶和其他杂物，令火势猛烈，一度冒出大量浓烟，离火场约100米的一个回收场亦都受波及。天气方面，影响华南沿岸地区的冬季季候风稍为缓和，本港今早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高4至6度。在上午8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9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和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下星期日星期四会有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而家系温16度，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八有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 一八有声台，还声于民。So this is Christmas。D 一八有声台，珍惜你嘅声音。 大班，早晨。 多谢晒你哋所有嘅支持啊！我哋挂念你哋好耐好耐啊！依家听到你哋熟悉声音咧，真系从朝头早咧，听到晚黑十二点，系用啱啱学识嘅D100嗰个电脑揿嗰、那个你哋教嗰个 D100。 D100有声台听众，如果想留低心底话，可以打1831100，然后揿零字。 十级自由风，逢星期一至五，香港时间下午5点到晚上8点，美加东岸时间下午3点到黄昏6点，美加西岸时间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同日播出。D 一百有声台，为全球华人服务的电台。 种种问题的根源都是与近年邓区政府的施政失当有关。再加上一众投机的政客，以及那些哗众取宠的媒体不断的谩骂炒作，每日的新闻都是充斥着令人窒息的怨气。 今年我教区先后两次向新一届特区政府表达了期望，建议落实全民双普选。 咁我哋呼籲全香港、全世界人民咧，喺普選同慶嘅日子，都要關注喺呢個中國獄中被呢個嘅打壓嘅，即係爭取民主人權嘅人士。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林毓华、谭雁彤。 9:05啦，吓系一个香港时间咧，吓就9:05，就系呢个天气都几凉啊，凉快嘅，大家要着多件衫。咁我哋歡迎呢個係北美洲嘅聽眾啦，亦都有一個聽眾，呢個地方對我嚟講係幾陌生嘅。 咩地方啊？ 佢就話佢就係西太平洋密西羅尼群島。 密西羅尼群島， 呢個對我嚟講係一個陌生啲嘅地方。無論如何都好，阿 James 啊， 早晨早晨嚇。咁另外咧喺網上都有好幾位朋友即係留言咧，就話今日聽我哋嘅係節目嘅時候咧，嗰個音量咧好似稍微係低咗啲嘅。咁我哋希望我哋技術支援嘅同事咧留意一下啦。 教大声啲吓，我哋要大声啲轰炸。 咁咧亦都有呢个系喺北美洲正在塞紧车嘅朋友 听紧喺个车，系啊，听紧 啊。咁佢话系好多人咧都听紧我哋嘅。 佢而家车度点样听都系用手机啊？咁咪好贵咧，用呢个网络嘅线。 好啊，咁我哋你提出呢个问题，咁我哋一阵就请佢哋答我哋啊。 咁啊，点样收听？我觉得如果揸紧车嘅话，有一个特别嘅方式去听。咁我都希望我喺温哥华嘅弟弟都听紧啦，因为有时佢哋都。系啊，都会有听下收音机，叫佢哋 check 下嗰边。 系，我哋暂时我哋嘅视频嘅服务咧都未曾做到。 几时开始啊，林伯？1月啊？ 尽快啦，尽快啦。 咁啊，林伯你执下头发噶喎，你要 系嘛？唔使，我哋胜在自然得噶啦。 执下个样要。 我哋唔会因为咁。我哋以真面目去示人啊！ 林伯你， 因为咁， 林伯你好正嘅，朝头早都唔错嘅，系好唔错噶啦，已经。讲下先，谂白我哋咪有冇讲咧？即系我哋人间友情咧，譬如平安夜有人送暖咧，送好多啲烧味啊、鸡饭俾好多啲吓基层嘅市民。 好啊，呢个好好做，好啱啊，真系。而家咧，我哋都见到咧，系电视嘅新闻都开始有做呢啲咁样嘅系访问，就啊，原来将嗰个街市咧，佢哋卖咗有啲可能会变坏嘅食物咧，都会储埋集合埋一齐，然后交俾一啲嘅系中介团体帮佢派发俾有需要嘅人士。 系好嘅，好。 因为往往咧就系好多好多可能系佢哋自己作为可能一个贩商或者作为一个店主，觉得又唔知道交俾边个，又唔知点样去送到去呢个系需要嘅人士嘅手中，然后佢哋好担忧，如果经佢哋提供嘅食物如果系有变坏咗，而影响到系进食嘅人嘅健康嘅时候。后果点咧？咁系嘛？ 咁所以最紧要，其实而家好多人想送呢啲嘢，送暖送饭，但系最需要嘅咧就系最缺乏咧就系中介人士，因为佢话嗰个 transport 咧个运输费咧系好复杂， 个贵同埋复杂。咁同埋你好似头先讲开咧，有啲佢要担心到影响个品牌。譬如有啲真系我哋朋友咧系做酒店嘅，六星级酒店或者五星级酒店，佢想送一啲好靓嘅食物，但系既然如果食咗有问题或出现嘅话，佢影响到酒店嘅名声，可能有人会告佢。 而家都有啲中介团出嚟咧，开始就有啲咁样嘅免责条款啦吓。咁样系当然咧，我哋希望咧嗰个提供食物嗰一方咧，都系确保佢自己嗰个系食物系真系唔系会有变坏嘅，同埋真系系仍然系。是优质的，咁先至好交出去啦吓。 我送食物咧，嗱，我哋一外国人咧，圣诞节梗系送火鸡啦，系咪啊？咁好似话送啲无情鸡，又系另外一种 style 啊。今年圣诞节咧，第一次听到咧，竟然有无情鸡送，谂法嚟解释系咩无情鸡？ 无情鸡实就好似我如果冇记错咧，系我哋开年嘅时候先至有嘅。 系咩嚟噶？其实 咁啊，炒鱿鱼啊嘛，即系话咧，当你系嗰、那个系开年嘅时候咧，咁咧就会系户主啊，请食饭啦。咁就如果有隻雞咧，個雞頭指住邊個咧？咁嗰個就即係話， 即 係佢 嗰個咩轉盤一轉咁樣。 唔知咧係個轉盤咧，定係佢拎上嚟嘅時候，經意可能係老闆會暗示提示。 嗰只叫無情雞。 係啦，咁你要指住邊個？咁嗰個就玩完啦，嗰、那個就係。 哇！咁就咁，我哋今次嘅無情雞咧就好得意喎，就係、是。在街头唱呢个福音就是唱衰人的福音，唱衰 尖沙咀啊嘛， 系唱衰 CY 的福音，啲歌词都几。头 先我哋都有几段 播咗，因 为 俾我哋播最后嗰 part 嘅就话 CY Leung is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快啲收档啊嘛，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又几过瘾，即系啱嗰个时节，咁又抒发嗰种开心嘅。 咁元旦就应该点样？有啲咩歌可以配呢啲词啊？真系 Happy New Year 真系唔知，可能佢哋会谂啲嘢。 唔紧要，我哋网上有好多嗰啲系阿林记之流啊，佢哋有好多咁样嘅系创意无限嘅一啲團隊 嚇，係 Happy New Year 係諗啲嘢出嚟，又可以即係嚇點樣可以應節，因為1月1號我哋元旦大遊行啊嘛，咁所以我哋又要有啲咁嘅即係咩入。即系咩助阵嘅嗰啲点主题曲啊？ 咁我哋嘅歌系咪有啲长版嗰、那个系咪？头先我哋一路听嘅都系一个片段啫吓， 冇长版嘅。 哦，冇长版嘅啊！咁我哋听听阿陈伟业啊，有啲咩呼吁啊？阿梁国雄系嘛？ 咁我哋呼吁全香港、全世界人民咧，喺普天同庆嘅日子，都要关注喺呢个中国狱中被呢个嘅打压嘅，即系争取民主人权嘅人士。 收档呢个系一个好传神嘅系广东话， 系即系拉闸收档嗰啲， 系啦。 咁、我最后我听唔到佢最后嗰咩咩快啲，最后嗰度佢讲乜嘢？最后嗰几个我就比较模糊啲，听都系叫佢拉埋，系拉闸。 你想唔再听一次啊？ 咁一放咗几次，几过瘾，我觉得几有节日气氛，我觉得呢样嘢 系 几好。 吓、啊，咁我哋再嚟做听多次啦，冇乜要吓，系啦吓，唔怕厌嘅吓吓啲群众。 咁我哋呼吁全香港、全世界人民咧，喺普天同庆嘅日子，都要关注喺呢个中国狱中被呢个嘅打压嘅，即系争取民主人权嘅人士。 系咯，咁有祸害，捉佢快乐台咯就 系。系你老咩咩？你老细咩？化祸咩？太祸害，快快乐台。哇，我觉得几传神，非常之传神。我觉得我谂 Happy New Year 嗰阵时咧，佢真系最唔 happy 嗰个就系俾人唱嗰、那个。应该有啲新嘅嘢出嚟。 又或者佢有种特别嘅功能咧，就系、是、听唔到嘅，又或者听咗之后咧，都系觉得若无其事嘅吓。 你太废哦，我知啦。佢你太廢啊！咩咩咩禍害啊！快啲落台啊！傻姐聽到就知道，哇，好模糊啊！不過我覺得都係我欽佩佢哋，即係非常之係佢廣東話嗰種嗰種傳神，表達到個心意出嚟。 證明我哋香港的確係一個創意之都，真係啊！ 我講起嗱，聖誕節啦，我哋人可以即係可以製造得奇蹟啦。咁即係你話送暖啊、送飯、送雞咩都好啦。咁但係有啲人咧覺得某啲事咧幾硬意或者幾難受，都可以變成啲奇蹟嘅喎。 奇蹟。你覺得啊，張振宇有冇嗰個係或者市建局係咪真係用咗呢個民意牌去壓迫呢個業主嚇、那個鋪嘅店主咧？終於都要讓出佢嗰個 呢樣犀利，呢個手段好犀利啊！咁但係佢將一啲好負面嘅嘢變成奇蹟，因為奇蹟係中文同英文嚟講都係一種好正面嘅嘢，係人哋所夢寐以求嘅叫奇蹟啊嘛，唔可以實現到，但係 但係對佢嚟講，的確係可能係覺得係真係天賜俾嘅奇蹟嚟嘅。啊！佢用一個你中意又好，唔中意好嘅手段，係 在传媒面前大肆地讲出，喂，这是一个先导计划来的，是应这个是居民自己提出话要做这个重建计划。 即是用自己人。 现在就因为有一个店铺 阻住你， 令到那个段那个地段呢是得不到收购的，不达到八成那个这样的是比分。 用自己人打自己人好犀利。同埋佢创造咗佢自己，即係我諗喺呢个施压方面个时间个时段呢，咁短时间可以令到人改变个主意呢，即係个钱个相差好大啦，大家佢个本身个店铺个店主同埋佢想达到个目标。呢样嘢真係有奇迹，对佢嚟讲阿 Barry 喺佢呢个事业上面係做到呢一个咁快达到一个目的嘅话，佢个事业上真係一个创造一个时间嘅奇迹囉。 我哋绝对冇任何的意思是擺呢位業主上台，我哋想社會同埋呢位業主知道咧，喺上個星期五嗰個收購情況係點樣，亦等佢知道咧，佢嗰個決定咧係好重要，我哋咧呼籲佢能夠為大局着想。 为大局想，冇摆人上台，你咪就竟然摆咗人上台咯。 唔讲嗰句，唔讲嗰句都讲埋啦，真系。不过呢个手段好犀利，即系以后咧，其实创咗唔系一个奇迹嘅，创咗一个新嘅一个先例。因为以后可以用呢个方式咧，用自己人打自己人，将一班人咧群众嘅力量咧，同埋你谂下你住同一个大 厦。唔知咧，我个人觉得呢个手段几卑鄙咯，真系。 肉酸啦，同埋你谂下，你令到一班人喺同一个大厦，佢点可以生存落去咧？仲住喺仲喺地下地铺，佢唔使佢卖咩噶？唔使做生意啊？成个街坊，因为佢呢啲系个伦理嘅关系好紧要噶嘛，令到个人都九成人都争你。 我唔知系咪大家知道个业主系边个啦，但系我系喺吓。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啦，我头先呢係今朝早听呢个港台嘅新闻，係有访问到个租户㗎。 租户 呢喺旁边呢一个係喺个邻近地区呢，係以前有个旧店㗎。咁而家係搬咗入你个新店呢冇几耐㗎。咁佢就话弊家伙啦。咁而家当然佢仲未收到业主同埋呢个市建局嘅通知话几时要搬走啦。但係对佢嚟讲，佢觉得就好唔公平啦。 因为佢好似用咗40万装修嘛。咁而家觉得都未还本，就要走啦。咁其实我觉得呢，如果呢咁旧区旧地方呢，大角咀啦，个业主一定同啲居民系熟悉嘅。一定系。咁所以你那个感觉嚟嘛，佢哋嗰啲旧社区嗰个伦理嘅关系好紧要。令到人感觉到话你嘅人阻住我地球转，阻住我发达。啲楼都即系一钱不值啦，烂啦，你仲唔走，你为咗嗰啲少少钱，即系咁样饿住佢都几辛苦咯。 我谂总就系好似我哋话银元嘅两面咧，咁当然系想去系重建嘅系啲居民，佢有几百户，如果因为一个咁嘅钉嗰啲叫咩钉子户啫，钉吓咁样系令到嗰个计划咧系搁浅，又或者受到遇到困难，当然咧市建局最唔想，嗰啲居民可能都唔想，但问题就系、是、应该系用一个系 公平啲嘅方式， 但今次他哋用嗰個就係公開嘅民意壓力啦， 用 輿論壓力， 或者 用呢個 群 眾壓力啦， 呢個手段咁樣用落去咧，如果今次成功之後咧，其實開咗一個先例啦，唔係一個奇蹟，一個先例。以後嘅話，用呢個方式覺得行得通嘅話咧，我哋以後都有排捱，真係。 以後排捱，咁佢而家都話要檢討啊，睇下以後咧將來應該點樣做法嚇。咁因為佢又講話咧，又搬遷咧，有啲乜嘢嘅係津貼係俾啲係租户啊，咁然後又業主又可以點樣選擇係園區啊，甚至參與呢個係嚇喺翻嗰個項目度係大家係用認翻個新單位，咁當然有計數啦嚇，呢啲咁嘅方法嚇。 其實佢話真係因為佢唔可以俾佢即係佢 hold them hostage， 即係令到控制權喺度。將來話叫價話，我咁你應價，你叫價我又俾翻你嘅話，將來令到個成個即係冇曬冇規矩冇規。佢而家就阿 Barry 就阿張俊宇就冇規冇矩，我俾個價你要還價，以後點算咧？ 冇矩先， 佢就話到佢好似冇規冇矩咯。 往往我哋永遠都係聽到一樣嘅市建局嘅講法，成日都話喂。可以係揾幾個唔同嘅係，大家可以揾唔同嘅係測計師啊，去評估個市值係點樣樣啊。咁究竟呢一個業主係真係做一個係佢要求嘅價錢係天價到好非分咧，定係佢都係依從啲專業人士嘅建議俾佢去爭取啫嘛？ 佢都俾個價係1300萬啊，1300萬呢個鋪位嗰、那個鋪位嚟講。唔知啊，真係業內人士先知嗰個尺價。如果佢再重建之後，佢起身嘅話，佢係咪會得到同一個一個單位咁大嘅話，可以買翻同一個鋪位喺同一個區或者附近區咧？咁冇人知嘅，呢個真係佢自己佢叫個價，冇人知喺幾度。 咁啊，張振遠啊，讚人哋英明神武，實情佢係想 吓，将个咁嘅个案令到我哋市民就觉得佢英明神武啫嘛，系嘛？ 啊，佢都佢今次即系以佢个眼光嚟睇，睇嚟睇杯牛奶系一半满定一半空啫。 系 咁，佢个做法，我谂喺某种眼中嘅话，系譬如都觉得佢做得非常之即系有效率啦、用呢个咁高压手段、 你就话有效率，但我又觉得如果呢个项目真系倾谈咗咁耐。点解嚟到呢个月底之前咧，喺唔够一个礼拜嘅时间内咧，你又用咁高调去做呢件事咧？系唔系你啲员工、你啲同事冇尽力做好嘅工作咧？真系啊！ 定系佢想趁呢个机会，佢知呢个系一个去 sure win 嘅，一定赢到行呢段运。而家呢时候托出自己出嚟咧，行出即系将自己嗰个英明神武嘅形象。 如果佢嘅同事要尽晒力去做嘅，到最后冇办法，佢觉得佢要出呢、這个吓 Trump 卡啦。 可能差唔多埋牙就嚟完噶 啦。 有时有啲好多叻嘅。 但系如果佢系趁住呢个机会咧，喺想咧为自己嘅声誉系啊，去邀功咧，咁就要不得咯，就系。 因为真系唔知啊嘛，可能佢真系埋晒牙，差唔多到啦。咁可能真系有人同佢讲：，喂，撑少少，你撕少少牙，你手指尾咁样夹一夹，笃一笃佢个成事噶啦。咁可能真系有人即系话个俾佢听，佢话 OK， 我出咗出嚟。Grandstand 咩？即 系最好就有知情人士，如果觉得系唔顺气嘅，打个电话嚟倾下。我哋电话系1831138吓，1831138，可以讲讲究竟你觉得吓、市建局一向以嚟佢嗰个咁样嘅一啲补偿啊、啲收购系点样样咧吓？我相信咧，观塘区有好多苦主啊，真系啊！ 哇，讲起咧，我哋好似咧嚟紧呢一年咧，都有好多咧，我对咧特别教育咧，就最有兴趣，因为我女啦吓。咁但系因为佢而家等唔到啦，已经等唔到呢啲免费嘅教育，已经去咗英国就嚟大学毕业啦。但系听讲咧，我哋又有即系有啲好嘢喎，出年施政报告咧又推一啲更即系15年嘅免费教育喎。你觉得呢样嘢点啊？谂白 迟啊，人哋澳门做咗啦吓。 我更加迟咧，我都读完书啦，我女就嚟出嚟做嘢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系咪啲可喜嘅事，系咪送下啲糖俾我哋啲市民咧？ 应该做嘅就早啲做啦， 迟咗啦，你觉得？ 迟咗好耐啦，你澳门都做紧啦，真系吓。 十五年都 OK 嘅噃，我觉得如果我再生多一个，有15年免费教育，我傻姐都可以生多。 你努力啦， 唔系我叫我女生过，唔使生。你觉得迟咗？ 呢啲嘢咧根本就系因为 咧，面功夫又系。 从来咧，我同大班都同意一样嘢就系咧，学前教育一个非常之重要嘅系学习阶段嚟嘅。如果喺嗰个系学前咧，小学之前嘅学前教育咧。令到啲小朋友咧害怕咗學習咧，就真係玩完啦，真係。喺嗰個係幼稚園啊，或者甚至乎嗰啲係嗰條係唔知 early education 嗰啲係 嚇。咁佢哋好多時候咧就係、 幼兒教育，幼兒教育 係嗰個係僱傭嘅安排好啲啦。以前就係求其其嚇，有個姐姐，有個 auntie 睇住佢就算噶啦、即係佢有冇嗰種咁樣嘅係專業嘅能力、專業嘅常識係去。启发一个小朋友好重要 嘛，我觉得你最讲你免费嘅嘢咧，你都要好噶嘛。咁、其实教育个师资嘅质素咧，系咪真系咁好？我咪可以提供到15年一好嘅免费教育，唔系净系15年嘅免费教育，系良好嘅免费教育，优质嘅免费教育。香港达唔达到呢一点？因为我觉得好多朋友咧，我有啲系读国际学校啦，有啲系读本地啦，真系有啲读本地学校嘅家长真系好， 我谂 好渴望将 主流教育咧，我谂好多系家长都唔满意， 非常之唔好。 如果唔系咧。就唔會有咁多人去海外讀書啊，或者係而家要逼 入 去呢個國際學校啦嚇。我都要申報你啫嚇，我自己嘅女女大學畢業啦，咁佢都係喺香港係讀呢、這個係個英基學校嘅。 係啊，英基啦，英基而家嘅學費真係太過，因為同國際學校嘅教育嗰咧，即係差唔多一樣嘅，成10000多蚊一個月。有兩個細路仔嘅話，都成加埋所有嘅去出去嗰啲活動啊，每個月10000多蚊嘅，兩個成30000蚊嘅，兩個細路仔。好多外國朋友咧，根本佢唔係真係以前嗰一套係去啲好大嘅行度做嘢，英國嘅行，佢個錢唔係真係賺好多，所以好多人真係會離開。所以香港就少咗一種國際城市嗰種感覺，因為佢已經冇曬外國人去做嘢啦。 會唔會咁樣亦都有個壓力俾佢哋僱主應該？是俾多啲人工吸引呢啲外籍嘅系专才又好，或者唔同嘅系有佢独特嘅系工作经验嘅人嚟香港度为佢哋公司服务。 所以呢就系翻去个 因为 咧， 我见到有啲传媒都有啲嘅系读者内涵啊，有啲家长都系咁讲咗，喂，关我咩事啊？ 咁你叫你老闆出多啲糧俾你啊嘛，咁你咪有錢去交學費咯，做咩要喺要公帑撥咁多錢俾你啊咁樣？真係幾混帳嘅事。 係啊，所以問題就在於就係你個價錢，即係你其實好似你講租金一樣啫嘛。你租金咁貴嘅話，然之後話點解交唔到租金啫？因為你咪將啲一兩啲羊毛出自羊身上，你咪加個價咯。你唔可以咁嘅，因為你本身要嘅公平啊嘛。你價錢你唔可以唔公平噶嘛。你唔可以將嗰個學費，而家佢哋就話反對英基受到政府津貼，就因為。点解津贴啲外国人啊？点解津贴啲唔系本地学生啊？ 而家系七成以上嘅系香港嘅 系 学生嚟。 而家佢就唔知，而家七成以上系中国本地，不论佢系本地嘅中国人，系或者系香港人，好多系喺香港出世嘅外国人添啊。咁所以话我点解佢好多时佢话反对嘅声音就话点解津贴啲外国人？但系而家呢个七成已经唔系外国人，系本地出生嘅细路仔，不论佢系中国人或者系外国人。咁所以而家英基系应该嗰个津贴应该系继续，但系而家系。真係佢嗰個消費真係好高咯，學費真係係恐怖，就同呢個國際學校係同級嘅。每一個家庭如果有一仔一女或者兩個細路仔嘅話，真係冇可能去afford到。咁同埋你唔可以因為咁樣而話。 所以咧，你記得當年啊，仲係特首嘅曾蔭權咧，就勸喻大家話：喂，生夠三個，大家咪攬住個肚啊！ 佢講咗一年就唔敢講啦嘛，呢個嘢。 梗係唔敢講啦嚇。 他自己冇生三個，好似冇喎，佢兩個仔啫嘛，好似係咪啊？即係你嗰啲 咁，佢講嘅時候可能已經過咗個年紀，你又唔好咁樣抽個牛台，你真係啊！你係咪想佢有小三啊？真係啊！ 我唔知佢啦，去大陸咁多嘢發生，我唔知佢發生咩事啊！小唔小三我唔理佢，但係個數字點解揀三個？因為香港因為個數字唔知係我哋平均每個女性生係一點幾多嘛？一點幾多係唔符合個人口嗰個老化。 我哋香港嘅出生率係一支係一嘅 一點零幾嘅， 冇啊， 冇添 啊， 而家零點九幾啊！ 好巴闭嘅香港喺呢度，又系吓， 得半个细路仔啫， 超英赶尾吓， 得半个细路仔，你边有时间？你谂下，香港人啊，我阿 Sa姐精神讲嘛，以前讲个节目啦吓，每个香港人啊，嗰个做爱个嗰个频率啊，唔知一个月唔知唔到一次啊，你点算啊？你话 有呢个研究，亦有呢啲嘅调查，就香港系好懒惰啊吓， 系懒惰，即系勤力做啲其他嘢，但系咧就唔勤力做其他嘢， 疲于奔命啊 ，Sa 姐， 疲于奔命，冇气冇力啊， 系 啦，但系你星期 有心无力啊， 一月一号唔该大家唔好有心无力，唔好疲于奔命吓，一定要出嚟用两条腿 系 去反对，发表你嘅反对声音，一定要行出嚟。咁我相信香港人咧嗰、那个， 即使可能你系对。大部分嘅人嘅意見唔同都好咧，你都可以行出嚟。不過， 可以 我哋大家有種包容嚇，就唔好因為咁而產生啲一嘅係一啲嘅語言上嘅衝突啦，繼而可能有呢個身體 接觸嚇 衝撞啊，唔好 嗱，其實咧，你係撐或者唔撐呢個政府都係應該要出嚟，即係你表達你嘅聲音啊，你覺得哦，我係。少数嗰一群或者系大众嗰一群， 你知啊？而家邵善波佢哋嗰个中央政策组系话要系一个政治嘅一个工具，咁佢又话要 政治公关，政治公关嘅工具系啦。 佢而家叻嘅就咧，成日都系想搞啲对抗。头先你讲嘅就系我哋话系一个大角咀，市建局都玩啲游戏，就 系 用翻你民间嘅力量去对付呢啲咁样嘅佢认为唔合理嘅人啊嘛。 因为你有 恐怖 嘅，同埋你有金钱挂帅咧，有钱喺度咧，人真系好多，我真系唔想讲都要讲句，即系见钱会开眼。咁你有钱喺度，金钱挂帅，你人真系会为咗嗰即系我哋咁生活咁辛苦艰苦都咪为赚嗰两个铜钱系咪叫做？咁都系想生活啫。咁如果你有啲班人系住喺间旧区里边，有一笔钱俾1,000,000，唔系小钱，即系中咗个六合彩头奖嘅。咁你所以你用咗钱出嚟嘅话，你嘅呢个 base 呢个导火线咧，呢个引佢哋啦。一定会有人出嚟同你帮你去打做你嘅打手咯，咁所以呢样嘢系唔好嘅，分化社会咧，你成日政府话社会分化咗。 而家讲嘅大角咀嗰个系啲居民业主自己话要去嘅情， 系佢开始，佢开始系佢领，佢主导系自己话重建嘛，个楼宇太旧，咁但系之后变成咗佢出嚟嘅话，将人摆喺上台嘅话，就系佢再去推谷呢样嘢啊嘛，呢样嘢系嘛。 咁所以我觉得。张振宇出嚟讲，我希望佢讲咗就真系要落实去做，就话喺呢个咁样嘅先导计划做咗之后，要做检讨，究竟个过程入边系因为只系有少部分嘅人系想去重建咧，而喺争取咗更加多人去支持呢个时候咧，有冇落力去做，有冇做一个很好好嘅系解释俾人知，同埋有冇讲嗰个系赔偿啊，或者种种其他嘅安排点样就。唔好咧，一下子就咧，如果你同事唔够落力，或者你做功夫做得唔齐全嘅时候咧，就去归咎就话有个别嘅铺头系阻住地球转，咁样就系咧。 系好唔公道咯，真系。 佢咪即系趁嗰度，即系唔系即系趁火打劫咁样？因为有人提议，因为有业主有居民想佢重建，但系佢做得唔足个功夫，令到件事系阻滞咗。但系用呢个方法去掉翻转，去用佢自己人打劫嘅呢样就我哋要知道系咪？ 系咯。如果人家有苦衷嘅，或者佢嘅睇唔同嘅系专业人士俾佢意见，嗰、那个计算嘅方法系合情合理嘅。咁你如果用一个咁样嘅民意吓、啊，用呢个系大石砸死蟹嘅。咁就唔公道啦嘛，咁所以我都好想真係有啲知情人士， 希望大角咀有啲居民係，如果聽到呢、這個我哋今日講呢個話一個議題嘅話，你如果知道嘅話，你喺大角咀附近或者聽到有啲咩消息嘅話，你本地嘅居民或者嗰棟大廈嘅話，更加鼓勵你打個電話嚟同我哋傾一傾、 因為如果我哋知啦，我哋常都睇到好多好內地好多啲咁樣嘅係遷拆嘅係安排非常之係唔公道， 粗粗了事同埋 咁，有時候你會見到就係唔相信嚇。在个公路旁边就留住一栋屋喎，就因为原来呢嗰个赔偿系非常之唔合理，而呢个业主或者呢个住客坚持系唔肯搬，咁但系呢佢就照样呢喺佢嘅附近呢可能就令到佢呢可能系断水断电啊，或者甚至令到佢唔能够去进出佢嘅居所，就照样就摆佢喺个公路嘅中间，咁呢个真系神奇真系， 我呢啲好烂仔喎。好烂仔，即系好似以前我哋 卑鄙啊，仍系 啊，即系仲差唔多。 我讲唔系嗰个钉子户啊，我系话嗰啲咁样嘅发展系唔公道啦， 令到你即系 isolate 咗你，孤立咗你，你走唔走啊？你周围冇其他配套， 系 冇水电，咁你点生活啊？ 系咯，呢、這个就一定系唔可以系我哋喺香港一定唔接受嘅一个咁样嘅系迫害啦，真系我话迫害 嘅。呢种迫害，呢个系高压手段，加害迫害 isolate 孤立你 系。我哋咧听完呢个系港台嘅新闻，然后继续睇下讨论其他大家有兴趣嘅话题。 D 一八有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纽约州四名消防员在火场被枪击，两死两伤。警方其后在现场找到疑凶尸体，他头部中枪，相信是吞枪自杀。警方怀疑他先纵火，才趁消防员到场时开枪。事发在韦斯帕特镇，消防在当地星期一清晨接报，安大略湖旁边一列火起火，四名消防员到场时被人枪击。警方之后用装甲车疏散附近居民，其后消防先至接反救火，共有七间火被烧毁，一名途人亦都受伤，同两名受枪伤消防员都冇生命危险。62岁嘅疑凶，80年因为杀害祖母服刑17年出狱，之后同母亲同67岁嘅家姐喺火警现场一间房屋居住。疑凶嘅家姐下落不明，警方怀疑佢可能已经喺火警中丧生。教宗本笃16世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教堂主持圣诞节日弥撒，他呼吁寻找方法结束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冲突，以及结束叙利亚暴力。大批信徒和游客之前在圣伯多禄广场观看教宗在窗台前燃点蜡烛，祝愿和平。另外，大批民众前往耶稣出生地伯利恒，马槽广场有各项表演庆祝，当地举行节日弥撒。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等主要官员出席，弥撒由教廷在中东地区的最高级别主教特沃主持，他呼吁在中东建立公义和和平，可以为区内的世界重建稳定及平衡。屯门龙鼓上滩塑胶回收场三级火，焚烧7个多钟，到早上7点半大致救熄，无人受伤。火警在午夜前发生，火场面积100×80米，消防动用10条喉和5队烟雾队灌救，由于现场放置大量塑胶和其他杂物，令火势猛烈，一度冒出大量浓烟。离火场约100米的一个回收场亦都受到波及。天气方面，多云及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最高气温约18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星期四有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而家气温16度，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八有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 一百有声台，还声于民。So this is Christmas. D 一百有声台，珍惜你的声音。 喂 ，BBC 啊，我是姓黎的郑生、林伯、郑家富先生，同埋所有 BBC 电台嗰啲员工咧，努力自己加油，我哋做听众嘅一定支持你噶。有乜嘢咧，我会听翻你个直播台，就会有行动噶啦。唔该晒。 D 一百有声台听众，如果想留低心底话，可以打1831100，然后揿零字。 有声台圣诞巨献推出 D 一百美加有声台，逢星期一至五美国加拿大西岸时间上昼8点到下昼3点，美加东岸时间上昼11点到黄昏6点，同日播出前因后果、喂食麻辣酥，仲有10级自由风。香港 D 一百有声台嘅朋友，亦可以喺香港时间凌晨12点开始重温 D 一百有声台，为全球华人服务嘅电台。 种种问题的根源都是与近年邓区政府的施政失当有关，再加上一众投机的政客以及那些哗众取宠的媒体不断的谩骂炒作，每日的新闻都是充斥着令人窒息的怨气。 今年我教区先后两次向新一届特区政府表达了期望，建议落实全民双补选。 咁我哋呼籲全香港全世界人民咧，喺普天同慶嘅日子都要關注喺呢個中國獄中被呢個嘅打壓嘅，即係爭取民主人權嘅人士。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林毓华、谭雁彤。 9:35，当然啦，如果你又唔霸住位，又唔做嘢，仲要祸害我哋嘅民生嘅，咁啊，梗系早啲早透啦，你真系。 你讲紧系咪 CY？ 689 啊。我讲我 friend CY， 我同佢好 friend 嘅啫。不过咧，1月1号就系你要发声嘅时候，你一定要用你两条腿咧行出嚟。我哋要系元旦大游行，到时喺现场见吓，林伯。 系 你成日都系出现嘅，又话唔喺度。 我 见到你 咧，来唔中都会去。 咁来唔中都有一次有，我哋来唔中都搞噶嘛。咁你来唔中出现啱啊，每次都有出现，我知道有出现。 系。 讲紧咧，头先我谂到一样嘢咧，得意咧，即系睇到一篇报道咧、其实香港都几悲哀嘅啫。即係個錢咧，即係講到聖誕節，頭先你問我咧，聖誕節代表啲咩嘢？我代表係即係我哋要 sharing 啊，大家分享同埋 giving 要俾人一啲嘢。咁但係原來咧，香港人嘅即係好多中小學生咧，覺得咧自己個享樂咧食啊食啊同埋禮物咧係最緊要最重要的，覺得呢樣係必需品嚟嘅聖誕節裏邊。 係。咁但係呢個係你見到好多嘅商場啊，好多嘅商户啊，好多嘅媒體啊。当咗圣诞节根本系一个消费嘅节日嚟噶嘛？ 系每一件嘛，每一件工作假期都系个消费节日嚟噶。我哋就情人节又好啊，复活节都好，全部都系消费节日嚟噶。呢件嘢就喺美国搞成咁嘅啫嘛。因为就系其实最灰和质就 Hallmark 嗰张圣诞卡嗰啲嗰个始祖，令到即系每一件事都系商业化晒 ，Hallmark 晒所有嘅嘢都有卡出现。 Halloween 都系咁啦，系咪 ？Halloween 喺10年前系唔存在，咩叫 Halloween 根本就唔系咁样庆祝嘅，边人唔系扮鬼扮嘛，真系要变成扮鬼扮嘛？而家喺恐怖咯，呢啲调查真系非常之恐怖。大部分咧家长竟然咧有，即系佢访问咗差唔多800名嘅中小学生嘅家长，一半数咧竟然可以花成1500蚊至4000蚊喺食嘢同埋买礼物上面嘅。边个香港人而家冇钱啊？边个成日冇钱冇钱系咪冇钱买楼啲钱用晒呢度啊？即系佢觉得太过商业化啦。点解你唔可以攞细路仔呢啲钱？我今年将嘅嘢将啲钱系捐咗去做另外一啲嘢，即系买少啲嘢俾我个女。咁其实呢一样嘢嗰个教养好紧要咯。点解要教到佢咁商业化去到商场？做呢啲咁嘅圣诞嘅庆祝嘅活动，点解唔去一啲 当我哋 做义工 嘅 嘢咧？ 小朋友都系揸住呢啲咁样嘅系嗰啲叫智能电话，咁啊电话入边有好多宣传信息，咁你睇下 因为咁，所以有七成五嘅小学生同埋系啦，咁嗱呢个就系啦，佢哋可能就唔识思考啊嘛。然后中学生都有33%咧，就话系啊，圣诞节梗系买礼物同埋食大餐啊，梗系一定嘅需要有嘅庆祝活动。 冇人谂过话啊，我可以同个朋友仔或者同个亲人啊，同我爸爸妈妈一齐庆祝，或者做一啲行山做一啲活动嘅嘢。冇一啲系同金钱冇关嘅活动咧，变咗圣诞大餐同埋买礼物去 shopping 去商场，就系我圣诞必要嘅必需品、必须嘅活动。呢个系好。即係好唔啱嘅一種要求，我覺得家長應該同佢講，唔應該滿足佢，仲要係有成一半嘅家長咧，700多名、800多名裏邊一半數啊，係話覺得係花上4000元，唔少錢喎，4000元。 今次呢個調查就係叫做香港家庭教育學院同埋一間商場， 係咯， 喺11月做嘅電話調查。 頭先我哋講商場 一齊做嘅， 即係頭先我哋講咯，即係有目的噶嘛，做一個調查。如果同邊一個做 partner 嘅，一齊合作做一個調查嘅話，結果一定係配套翻嗰、那個即係 sponsor 去負責呢個俾錢去調查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負責人嗰個目標噶嘛，目標就想人多啲購物，多啲嚟個商場個餐廳度食飯。 剛才你嗰個講到香港人好懶惰嚇，唔肯做嘅事啊，咪都係。是一个安全套的产品的公司就是去做的嘛。他好明白 是做得不够多嘛。 是希望 香港 近一点做那他买多些产品嘛。 啊那这个我觉得这样的安全套这个他买这个书这个调查出来放出来的话那都有他的意识在这里当然他想推销多些安全套但是真的香港人这种是表达即是两个人的关系两性的关系那个爱的方式嘛。你连这些做不到你怎么生一个都生不到你怎么生三个啫。 喂昨晚有一个活动我觉得好不过我们香港人认得话中国人可能比较保守一点。他是说我给你一个免费的拥抱。 拥抱是啊。 free hug。 是啊我给你一个黑。我给你一个黑你先。 我们香港人就算是这个是家长对个子女都好都是觉得很尴尬就那种是应该做的真的。 刚才我黑你嘛我揽一揽你抱抱你嘛想白你都尴尬啦这个测试了啦。我同你是友情的黑 我对我的仔女是不会有 感觉的。你有没有讲过你有没有我不是仔女我是你同事。但是我擁一擁抱你俾個 Christmas hug 你你都有啲尷尬。你諗下 你諗唔到你喺 on air 嘅時候我做呢件事。 冇人影到嘛而家。我係傻姐本色嘅冇人影到可以幫你 hug 嘅 hug。有都影到我照 hug 嘅 set 呢一啖得。呢個係即係我表示對你嘅關心同埋一個聖誕節一個祝賀咁一個 hug。 不過係唔同嘅我係有啲喺以前喺呢個廣公司做製作嗰啲朋友呢係個別嘅。是真的見到的時候他什麼都不做第一件事衝過來擁抱 是、這個、 就像你阿Yui那樣都是你例如都是這樣的、所以你見到他和大班在我們的是 Facebook 上都有很多時候這樣的是、真情流露的畫面真的 就這些很需要剛才我們講的就是少了這些東西因為 生活上的需要呢、你不可以有時我都不可以怪子女是父母應該多一些 在一個物質的要求上給少一些在感情和這個兩個人的關係的溝通裡面給多一些的話那細路仔就知道物質不是那麼重要是在溝通上我們要多一些的話我問你林伯你有沒有跟你子女說過我愛你啊你想 文字上就有啦， 未讲过我爱你 ，I love you 或者咩冇讲噶嘛。 细嘅时候我同个女女都有讲下嘅。 几多岁冇讲啊？大个咗冇讲啊？觉得尴尬。 中学之后就 唔系咯，同你太太冇讲 I love you 啊？ 好少啦。 你谂下，我一日可以讲1000字都得。 唔系啊嘛？ 系啊。吓，写字文字咧，都1000可能我谂几百都有嘅。 系 I love you， 即系好朋友都会讲 love you，have a nice Christmas， 即系学呢啲咁嘅嘢。即系呢啲唔系滥用。其实呢啲好嘢滥用系唔紧要，我觉得。但系我觉得我唔系滥用，我重新去讲开讲起。 惊嘅就咧，当你讲得多嘅时候，就觉得啲人话你唔知系咪认真咁啊真嘅啲吓，系唔系都话 sorry， 系唔系都话吓咁。 咁啊滥得佢咯，你觉得嗱？你谂埋同我讲嘛？阿傻姐 ，I love you。咁我觉得好开心嘅，因为你系从来都唔讲啊嘛。因为可能我做呢啲好唔开心，我有啲困难，有啲咩，你一句安慰嘅说话，不论你讲嗰个系真系系用词系唔系真系嘅话，等个感觉肯行过一步出嚟，人就少咗呢啲嘢。所以我哋物质嘅要求好高咯，而家因为我哋喺感情上嘅要求同埋得到个回报系少啊。咁所以用物质系去满足你家人咧，呢样系香港而家嘅趋势咯。而家已经4000元啦，我第日大个佢咪要8000元。而家细路仔咁，细路仔仲未出嚟做嘢，如果到中学毕业或者大学嘅话，4000元你都买唔到个手提电话俾佢，佢话唔够啊，妈咪唔够啊，爹哋咁啊死啦！咁所以呢个系一路咁推高咧，我觉得呢个意义咧，金钱上俾到个嘢，物质上俾到嘢系唔啱嘅，唔正确嘅，多啲喺生活上。 不过 无论 佢嗰个数字几多都好咧，我会建议佢哋嘅家长咧，最好系咪可以将佢哋愿意消费嘅部分咧？ 捐出嚟， 系啦，唔好全部啊，一部分、啊， 部分啦、 啊，可能譬如四分一啦、啊， 或者话俾个细路仔听，你想唔想咁做？俾佢一个意识，佢话俾个选择，佢话俾，如果你咁样做嘅话，我哋攞一千蚊出嚟，攞四分之一嘅话，可以帮到好多人、啊，可以买到几多餐饭、啊，佢一家人可以食到几多个餐、啊，细路仔可以乜乜乜，多件冷衫，一家人可以暖啲、啊，咁、所以俾呢个选择，佢觉得有意义嘅话，佢觉得呢个牺牲系值得嘅。所以呢个沟通上咧，不能你话系咪用嗰种头先话莎姐讲话啊，好直接嘅我爱你，唔需要用方法去令到佢感受到，即系人间真系有情咯。你细路仔慢慢咁教育佢，如果唔系你咁样价嗰啲，你根本呢个通胀嘅话，以后嘅话，你都唔知四千蚊变成八千蚊、一万蚊，你根本满足唔到佢要求，物质上嘅要求。所以呢个好紧要咯。啊，我觉得啊，谂白，我哋有听众黄先生，想同佢倾一倾啲咩咧？黄生， 黄先生， 圣诞快乐，早晨， 圣诞快乐，黄生， 系早晨， 早晨， 系早晨，圣诞快乐， 早晨啊，黄生， 你好， 姐，你好， 你想讲啲乜嘢啊？ 是，其实我都是藉这个机会想跟大家讲圣诞快乐，即是世界和平这样。 是 是。还有香港这排都很多，即是不是那么开心啦，这样。是是。即发生世界上也很多事发生了。 是不是太多雷气呢，社会真的啊。 都可能是我感觉到是大家好像有些怨恨，即是大家好像有些雷气啦，刚才即是想宣泄出来，世界和平。咁希望即呢个佳节啦，咁我系天主教徒，咁希望喺呢个地方带俾大家一个和平同埋主嘅信息，咁等大家可以互相包容啦。 多谢黄生。 咁就系啦。 系，如果你可以有一个愿望嘅话，去香港为香港祝愿一样嘢嘅话，你想为啲咩愿望系为香港做？ 我谂希望大家摆低自己嘅。私心，咁大家做好自己，咁大家就会可能大家就将呢样嘢个个都咁传落去，咁我谂就好多问题，我谂都会解决到嘅。 即系大家系融和啲吓，多啲爱心吓， 融和啲，系谂下大家可能即系我见到大家都可能见到啊，政府有嗰啲问题，个个都有啲问题咁样，咁可能从自己开始做翻好，咁可能就会成个社会会即系会有一个转变咁样，即系清出啦。我都配合翻美国总统奥巴马讲， 好理性 嘅黄生 啊， 不过 凡事由自己做起， 包袱又好大咁样。 咁你会唔会喺一月一号即系做一啲即系好似参与一月一号个元旦大游行咧？即系你出嚟唔一定要系做一啲反对嘅声音嘅，即系你可以出嚟系代表你即系嗰个香港要团结啊，一致都可以得噶。你会唔会行出嚟咧？一月一号 会嘅，我都有计划紧，即系同小朋友啦，有两个小朋友，咁都俾个信息佢，睇下佢哋会唔会即系自己自发性，因为佢哋都比较即系开始大啦，一个三年班，一个六年班，可能等下睇下佢哋个思考即系会点样。 多谢你，黄生，多 谢 晒，祝你 新教好好， 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吓。 咁我哋另外听众陈先生，陈生你好， 早晨 ，number， 早晨， 大姐， 早晨啊，陈生， 圣诞 快乐， 进步啊， 你都系。 喂，你个台嘅 D 一八好似读歪啲音个 D 廿八咁嘅 ，D 廿八，我就唔系啊 ，D 廿八电台 啊 ，D 廿八电台，俾 D 廿八听嘅电台， 系啊，八听嘅电台啊嘛， 咁你唔系一百啊嘛，陈生，我又唔系一百， 唔系我哋半百噶啦已经， 系啊， 半百以上噶啦， 多谢你咁风趣啊，我都需要少少我自己风趣嘅啫。 唔系，即系你开心快活人啊嘛。 系啊系啊，下一个就系下一节目系啊。点啊？你有啲咩？ 有咩圣诞信息啊？ 阿 Sa 姐，你唔系做呢类节目嘅主持，做女王头多。 我哋中意我听女王头啊！多谢你陈生。 Sa 姐系资深嘅，系报人嘅。 女王头 啊！迟啲要问下阿林伯，林伯老细。 林伯要林。 咁啊，老细。不过咧，其实咧，我咧嗰度系玩下嘅，点知玩出火下，走唔甩嗰度。但其实 好多听众噶，你个节目都好 多 听众。 多谢多谢。其实我本身咧系做咗多年，都系做英文嘅报纸嘅政治评论。不过就因为 我都唔知几恨啊！我从来入唔到嗰间英文报馆做，我只系去嗰间冇咁受欢迎嘅英文报纸馆做过下啫。 下次我做咗老总，我请你，我请你做专栏作家。 阿林伯讲翻市建局呢样嘢， 系 前身系咪叫做土法工？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土匪啦，即系 土匪系啊系啊， 土法啦。 以前我哋咧就系住旧区西营盘嘅港岛，以前啊第一街咪好多旧楼噶嘛， 系， 而家重建咗之后系咪喺一栋私人物业咧？ 啊 喺 惠唔惠及到你哋咧吓？ 吓 会即 都惠及早几年前嘅收购都为七千几蚊同区嘅价钱，都补偿翻都成七百万俾我哋走噶嘛？ 系系系。 咁你一轮轮地区揾唔揾到系同样面积嘅居住环境啊？居住楼房。 早几年前我哋收咗啲旧钱之后就买到杏花村咯， 杏花村 都几好， 都系大单位嚟，都几好。 算系咁， 但系而家就升值晒，而家 好好啦，杏花村嘅价好好啊，而家。 系啊，又剩咧。以前啊，飞机成日多，而家好少飞机。 而家转咗唔同嘅系航 道。航 道 系啊，系啊。 咁啊，而家剩好多嗰度。 咁啊，生活都安定嘅，都 OK 系咪啊？ 同埋杏花村交通又方便，真系好嗰度吓。嗰度商场都好有特色，虽然细啲。 第一街好旧咁样旧楼啊， 系系。 系第一街好多旧楼啊嘛。 系。 咁啊，而家佢收市建局收购咗之后，以前叫土发公司嘅，唔系叫市建局。 唔系叫土匪啊嘛？你话 系。土匪啊！ 系啊，系叫系啊。 当时系咪佢都系以呢个邻近地区以一个七年楼龄嘅相约嘅面积咁样嚟去计算佢哋嗰个赔偿噶系嘛？ 啊，系啊，差唔多系。 系系。 差唔多。 即系觉得 合理嘅。而家西区过万蚊尺噶啦，好多都。 你冇话屯门都过万蚊咧，几恐怖而家。 而家真系好离谱，真系嗬！ 屯门都你谂下，你点会俾你屯门住咧？谂下你俾屯门我买，我记得我都想 check 下个价钱咧，你都系要月 供。咦，阿姐，你好似住跑马地嘅喎？ 你咁犀利，我以前住跑马地，你都 嗰时你讲个女王头，你话住云地咩道啊嘛？ 系，我以前住跑马地，而家住西贡。 嗯， 哦，西贡哦，村屋啊，丁屋啊， 系啊，诶，村屋嚟嘅系。 嗰啲一撇中意住嗰啲地方嘅 系啊，一撇中意咁威咁威老仲一撇咩一鬼咩一依一啊有得一。 如果做村，我咪做住变咗村妇咯。 系我村姑啊，唔系村妇。 村姑嗰个叫村新 boy。 你唔好叫我村妇啊，村姑啊啫。 陈生啊，村姑咧系呢个系喺呢个系医管局咧系有啲系外勤嘅护士咧系叫村姑。 叫村姑系。 佢就指定喺某屋苑度系工作吓。 系啊，帮助啲有需要嘅，然之后去 check 佢哋好好嘅，佢哋上门嘅一个到喺度到会式嘅服务 啊。系啦，有啲人佢要需要follow up 嗰啲啊，即系要睇佢啲病情啊，咁就会用呢啲村姑系啊，所以好噶，好事嚟噶。 阿 Sa 姐，头先你讲到话香港嘅男人系做爱俾其他国家 都懒惰 系咪？ 系啊系啊， 系咪少啊？ 系啊，少啊，非常少。讲咗女王头节目，点解陈生唔可以变女王头节目嘅而家？ 其实Sa姐咧，其实讲得啱嘅。其实你话点解一个月做一次咧咁少咧？其实啲男士咧，即系有时咧，嗰啲精力唔系喺屋企噶嘛，去第二度噶嘛。 系啦，冇错。所以好照顾家庭。 所以自己屋企个太太好清楚，点解一个月一次咧？ 明白明白，所以个谂法有少少面色嘅我睇。而家嗱，陈生，而家系呢个朝头早节目嚟噶吓，我哋可以讲第啲啊，有咩可以讲关于我哋今日嘅话题啊？ 今日嘅话题咧，就我觉得大角咀重建咧，个地铺个地铺嗰个业主叫价过千万都唔系太过分，我觉得。 唔系， 佢得咗千三万喎，之后到最后都系千三万。 唔算太过分，地铺佢系做生意噶嘛。 系 啊，同埋佢可能自己物业嚟咧。 系 咪先？自己物业你。 业主嗱，因为咧，而家我哋知道嘅就系咧，业主终于同意咗啦。咁但系嗰个租户就觉得好闭翳嘅，因为佢喺邻近地区喺邻近嘅街道咧系租开嘅。咁而家系搬过嚟呢度咧系冇几耐嘅。咁而家就好闭翳，又唔知道几时要搬走吓。 系啊，同埋啱花费咗成40万去装修，都未回本系啊。咁所以陈生，多谢你，多谢你来电吓。 其实仲可以争取嘅，继续可以。 系啊，希望佢即系系咯，唔知下一次点样发生咩嘢。OK， 祝你圣诞快乐，陈生。 好啦，我哋用张小姐电话。张小姐你好， 早晨，林伯， 早晨， 早晨，张小姐，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我想讲下头先你话圣诞节买礼物嗰个图， 系， 我都觉得系啊，而家啲香港人好似成日觉得买得好豪咧，就好似好有面咁， 实在唔使嘅。昨晚咧，我都有同系啲朋友有个圣诞嘅家庭聚会咧，咁大家都话买一份。200元嘅礼物就好啦，就嚟交换吓， 好啊， 200元吓， 我都觉得其实咧，买礼物就系一啲心意啫，其实唔需要太贵，同埋如果你真系咁， 实在考心思啊，我都系真系， 系，同埋你用手做嗰啲嘢咧，好有心意嘅，而家我觉得人哋手写张卡俾我， 太多钱不如做啲有意义嘅嘢，譬如有时食嘢又食唔晒，又唔需要咁浪费，嗌到 冇 台都系， 同埋啲自助餐咧，真系自助餐真系好浪费，好浪费， 系咯，其实可以。即系或者捐少少钱出去俾啲慈善机构啊，帮下啲有需要嘅人，其实我觉得仲有意义。 系啊，寻日我就去代表儿童癌病基金咧，收咗张100万蚊嘅， 好 开 心啊， 真系 好开心，系啊， 系咯，我觉得 我即系而家人长大咗，我觉得咧，反而做呢啲嘢，我觉得好有意义，即系个人就会特别开心啲，即系帮到人。 你今年有冇收到咩有意义嘅圣诞礼物啊？ 我冇啊，我好少啊，但系我多数圣诞节我会即系买啲礼物俾啲朋友啊，因为如果即系以前经济好咧，我一定会好多好朋友我都会买啲礼物嘅，但我就唔会求其买嘅，就会买啲有心思佢真系用得着我先买嘅，但我又唔需要买太贵吓， 同埋 佢哋收到都觉得好开心。 有啲主人好热情嘅，我就系23号晚咧，我就系东涌一个朋友屋企度，系又系啲圣诞嘅活动啦。哇！那個主人家佢係知道曬有邊啲人嚟咧，佢係為男士、女士、小朋友咧，全部準備好曬禮物，擺喺個好大嘅聖誕樹下面，真係。然後就話：我哋而家係派發禮物嘅時間啦， 好開心， 好開心啊！ 咁其實咧，我覺得嗱，為咗捐出自己嘅時間或者分力咧，去做一啲義工咧，喺呢個假期裏邊咧，係幫一啲人，譬如老人家啊，冇人去探佢啊，或者就咁同人傾下偈咧，攞少少嘅食物俾佢，幾個生果，都係提高心意，係啊，係緊要過，因為時間係你真要攞出嚟咧，係緊要過，同埋仲要過係物輕情意重，即係好過你俾一份禮物佢。 系啊，而家同埋贫富悬殊犀利咧，好多人生活得都好辛苦，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系有好多多余钱嘅人咧，即系就要咁样浪费咧，我觉得不如捐少少出去帮下啲有需要嘅人啊， 系啱， 即系好过咁样就嘥咗佢啦，咁样即系。 张小姐，你今个圣诞节买咗几多钱嘅礼物啊？ 我冇啊，我就买咗一份200多蚊嘅俾我朋友啫，因为我因为我就咁啱见到几靓咁啊，买份啦，即系我唔会特别点样，即系亦都唔会话规定特别圣诞节先买，即系咁啱见到啊嗰样嘢原来都几啱佢，咁我就会买咯。 系啦，即系唔好跌入。 你买嘢嗰个准则系点？系佢中意啊，定佢会啱用啊？定系 一定啱用嘅，同埋价钱又 OK 就如果就唔会系话非常非常之贵啊，几千蚊嗰啲啦，即系都觉得佢会用得着，又会中意嘅，即系就唔会话因为可能嗰样嘢可能觉得系好贵啊，但其实可能佢冇乜用嘅，咁样觉得买嚟就冇用咯。 系，同埋你真系唔好走入嗰个商业个圈套里边啊，因为行亲去商场咧，你俾佢吸引住嘅，因为你受到嗰种无形嘅压力咧，同埋吸引人气啊，即系。佢俾一种梦想嚟，同埋一种虚荣心嚟咧，你走咗个圈套里边，就会买咗越买越贵，买一份唔够，买两份咁样落去。咁其实系即系你唔好行商场咯，买嘢真系唔好行商场，你真系走入个商场个商业圈个商业嘅圈套里边嘅。 系，即系阿 Sa 姐，你中意啲系专门店系嘛？即系我去买呢个系叫文具。我去要买呢个叫系流动电话，或者我买呢个叫系电脑，即系去专门店。 同埋你系俾啲生意啲小铺嘛，因为而家你行亲商场，真系咧十个商场都系。嗰啲连锁店嚟嘅，咁香港已经冇晒特色噶啦。头先我讲开，我哋喺节目开头已经话咧，香港已经冇晒特色。如果你话朋友嚟香港要买呢个纪念品咧，都唔知道买乜嘢，系咪啊？以前都话有即系港英时代都话或者买啲嘢系有英国嗰、那个嗰、那个、那个徽号嘅。而家嘅话嚟到香港都唔知道买咩代表香港。就算你去一个、那个， 我哋唔好再反买个帆船啦， 唔好再买嗰啲咁嘅嘢，真系。所以你香港系冇特色，反而香港而家个人嗰个心态咧，我哋每一个有时候嘅话，我哋会出嚟去游行。嗰啲反而香港人嗰个特性唔系特色，系特性啊。香港特性系唔可以贩卖嘅。我哋嗰种坚毅嗰种特性系唔可以贩卖，但特色真系冇咯。 不如问下张小姐，你觉得我哋香港有咩嘢？系适合去系建议俾呢个外地嚟嘅旅行嘅朋友 系 作为手信嘅咧， 系啦，你觉得纪念品？ 我觉得啊，我觉得买都唔需要乱咁买嘢咯。得其实佢哋先系去买晒咗啲名牌，但系我觉得其实佢哋可能好多名牌系咩佢都未必知道，总之人牌我牌买到最贵嗰只，其实可能摆佢身上边系唔适用嘅，唔适用嘅。我试过。在廣東道見到有啲自由行嘅遊客，佢係孭住一個 LV 啊，咁但係咧，佢係你一見到佢咧，佢孭住 LV 一路行一路喺度街度 cut two 咁樣，影響曬成個形象。即係就算你，我覺得就算你一個普通嘅人，你唔使孭 LV 嘅，你個人都有質素比較好咧，唔會隨地吐痰咧，人哋覺得已經你係比較OK 啊，或者有質素。 呢個就係奢侈品喺佢身上同佢行為係不相配係嘛？ 系 不相称啊！ 那个人价值唔系你个衣着方面价值值几多钱嘅品牌唔系代表你个人嘅价值系呢啱嘅张小姐。咁祝你圣诞快乐咯，多谢你。 寻日大班就话咧系要对大家咧系表示歉意，咁但系我就觉得咧，如果12月31号咧 ，DBC 同埋何国辉同埋大班同埋夏佳丽个合约咧，如果系签到嘅时候，就系天赐俾我哋嘅 天大嘅圣诞 miracle 奇迹啊！听听 Kenny G 嘅 Miracles。